治早前确诊新型肺炎，星期日生下女婴之后死亡。该名护士工作的医院表示，女婴的情况良好，但没有透露女婴的病毒检测结果。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在每日记者会表示，将会在星期四正式决定是否延长封锁措施，但表明现时改变封锁措施仍然是过早。夏国贤又表示，政府计划推出新措施，允许病情危殆的病人家属在可行情况下送别亲人。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而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9%。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504点，跌4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83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1，日元107.41，瑞士法郎0.965，澳元0.632，加元1.411，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71美元，卖出171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入面早上已经有白元老在陪着你们。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外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 在我们人生里面要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很多时候都会难得到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独立承担所有的问题和责任。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齐心合力，共同努力，老土啲讲句，团结就是力量，我哋先至可以将咧我哋每一日面对紧嘅难题一个又一个迎刃而解。今天如果你遇到问题嘅时候，会唔会主动揾多啲人帮手？今天当你见到你身边嘅拍档遇到难题嘅时候，你又会唔会主动去帮佢一把呢？ 人生关你会世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心一生。 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 人生将来会有光无穷，将可有雨火红红，红日那般高温。 如何让每颗心乱问，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 齐心唤醒心中那颗太阳，去将黑暗变明亮， 齐心用爱高艳阳头射去，世苦同之句再获能量。 如下唤醒心中那颗太阳， 世间有天总会更明亮。 肯为建造未来提奉献，始终有一天这地球会合唱。 人生关起会细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塞一生。 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 人生 将来会有光芒， 将来会有光芒， 将来有暖火， 将来有暖火。 让每颗心乱问，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 齐心唤醒心中那颗太阳，去将四海黑暗变明亮。 齐心用爱做艳阳头，世苦同志躯再光能量。 如肯唤醒心中那颗太阳， 世间 即係以前咧，喺1987年啊，嗰陣時我仲記得咧幾歲，咁啊屋企亦都有將呢一隻地球大合唱嘅 cassette 帶咧就買咗翻嚟。由嗰陣時開始咯，成日都有諗下地球咪真係會大合唱嘅咧，去到今日啦，個地球啊耐唔耐部分地區會合唱下啦，但成個地球合唱嘅似乎我都仲等緊。呢、这个世界嘅人可以多啲咧，就系互相帮忙、互相理解，咁样咧就系我哋人类步向成功嘅最好嘅一个方法。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今日同各位听众咧讲下一啲事实，不过咧可能你会觉得都哇，晨早流流讲啲咁嘅嘢咁，唉唔得啊！不过咧又系一样咧，即系人嘅一个身体现状嚟噶噃，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打尿阵啦。啊有指啊，其实打尿阵就系同体温流失有关嘅。咁啊有啲人就话到，因为小便啦。等同咧就系将积存喺膀胱嘅热力咧就排走咗，体温骤降，身体咧就会有一种咧就系发抖嘅感觉。不过呢个讲法咧就未必咧完全可信嗱，因为身体对体温突然流失嘅反应并不即时，例如呕吐、腹泻，甚至乎系捐血，捐血都将热量带走，又唔见我哋震系咪？有时咧就因为医疗嘅原因啊，譬如如果需要吊盐水，我哋将温度咧就较体温低嘅液体注入去之后啊，身体理应咧个体温都会下降嘅，但系又唔见咧，好似类似咧就系打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如果身体觉得寒冷，咁啊发抖嘅时间应该咧最少有一至到两秒噶，而非只系短短嘅几秒。换句话嚟讲啊，体温同埋气温。亦都咧就系同呢一个咧打尿阵冇直接同埋明显嘅关系。好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嘅尿阵啊，其实咧就系属于一个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嘅反应。所谓自主神经系统嘅反应，其实即系呼吸、血压上升下降、肠脏蠕动等等，我哋冇办法控制嘅自然生理反应。当我哋去到小解嘅时间，膀胱就会收缩。尿道的肌肉就会自然同时放松，似乎膀胱就是越胀，我们去到小便的时间就越急的时间，打尿阵出现的机会率原来就会越高的。根据一些临床的观察经验，原来年纪越大，打阵的机会相对来讲是较低的。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其实这些阵并不是纯粹因为温度之差，完全咧就系因为我哋嘅肌肉啊，一啲嘅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去到影响嘅。不过一下好啦吓，呢啲嘅自然反应，如果震完又震，震完又震咧，记住睇医生啊。 离去的如废墟中得够光荣，地脱身。遗弃的任水心间火热扑向一个人，共你再恋早知是如真，让重伤的心再添缺陷，还剩低的寄望最后也牺牲。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怎可对抗这吸引，心贴身如海啸冲击我，使我向下沉，再走近是我完全难自禁，就算知道实在太愚笨，到底一刻也算是缘分，天地沦陷，如真是痛苦中一丝兴奋。 还剩低的寄望，最后也牺牲。仍然愿靠近，谁有你朦胧夜里天寻地隐？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怎可对抗这吸引？亲贴身，如海啸冲击我，使我向下沉。是靠在你掌心，永远被困。 一首歌曲来自张敬轩的《如真》，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今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相当温暖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7度的，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呢，日间都是相当温暖，今日至到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见到有两个人，一个叫做阿三，另外一个又叫阿四，阿三阿四，咁啱嘅啫。佢哋系 friend， 好朋友嚟噶。呢两个人呢，一起去到食提子，食葡萄。食啊食啊食啊食啊！阿三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佢咧就掹住阿四同佢讲啦：，喂，四，啊，我哋两个性格咧好唔同啊！阿四好奇怪喺度问：，啊，点解你会觉得我哋性格好唔同咧？于是乎，阿三就指前面嘅一扎提子啊，你睇下。我哋食提子嘅方法咧，都已经知道我哋两个非常唔同。每一次咧，我咧都系拣啲最大粒嘅，而你咧系拣啲又细粒嘅开始食嘅。于是乎，阿四爷真系望一望，诶，系，见到阿三嗰啲提子，啊，你攞嗰啲全部都系大大粒嘅。就在这里想了，难道这些叫做个性？阿三就在这里说了，是啊，这些就是我们不同的个性。我每一次呢都是吃最好的一粒提子，而你呢就偏偏是选最差的一粒。我看啊，你这个人呢完全都不懂得呢好好地去到享受生活。阿四笑了一笑，就在这里说了，是吗？我睇唔识享受生活嘅系你，冇错。每一次你食嘅提子都可能系最好嘅一粒，不过你谂下，你食嘅提子由最好嗰粒开始食，食下食，你嘅提子会越嚟越酸，直至到最后一粒嘅时候，可能你都唔想食，佢会令到你嘅心情越嚟越差。而我食嘅提子呢，越嚟越甜，越嚟越大粒。心情亦都会越嚟越好。听住呢一句说话，阿三就喺度谂啦，好似好有道理。不过，如果系我同你一齐食提子嘅，咁我就净系食晒嗰啲好嘅，你咪全部都系食晒啲差嘅咯。咁我咪好着数咯。阿四喺呢个时候叹一叹口气。其实这样更加可悲，你和我都会这样吃提子，如果你和其他人呢，你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数据显示，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形容消息令人振奋。他会在当地星期四公布重新开放经济的新准则。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有超过20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3万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有63万人确诊，27000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表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止向世卫拨款感到遗憾。他表示，世卫正审视美国停止拨款所带来的影响，并将会同合作伙伴填补所带来的空白。谭德赛表示，现时是时候团结一致，联手应对病毒的威胁。谭德赛较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回应，世卫组织的唯一重点是致力为所有人服务，挽救生命并制止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重申无时间可以浪费。英国超过99000多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0多人。当地一名28岁怀孕的护士早前确诊新型肺炎，星期日生下女婴之后死亡。该名护士工作的医院表示，女婴情况良好，但没有透露女婴的病毒检测结果。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在每日疫情记者会表示，将会在星期四决定是否延长封锁措施，但表明现时改变封锁措施仍然是过早。夏国贤又表示，政府计划推出新措施，允许病情危殆的病人家属在可行情况下送别亲人。即将退休的消防处处长李建日说，就831太子站事件的资讯发放，李建日同传媒会面时说，调派记录是根据现场通讯的即时笔录，情急下出现手文之误，之后再因应正确资料修改是很正常，强调处方多年来讲求透明，有当时声带可以翻听，他不想外界猜想太多。处方一月起一直准备应对疫情，明白同事有一定恐惧，因此有提供工作指引和确保有足够保护衣物。至今有8个人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并已经完成14日隔离检疫，超过1300人要接受医学观察。李建日星期六开始退休前休假，处长一职将会由副处长梁伟雄接任。李建日说，反修例风波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到工厦法案和危险品条例修订等进度，对于有关工作不能够在他退休之前推出，他感到遗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Thank you.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35啦，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泉路陪住你哋嘅。咁啊出边咧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9%。咁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4月16号。咁啊农历方面咧3月24。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踏入四月中之后啦，咁啊发觉天气咧回暖咗唔少啦。虽然咧即系前几日都仲寒寒地，不过咧即系花咧就开啦。春天啊，春回大地嘅感觉亦都系好多雀鸟求偶期。最近咧唔少嘅网民亦都表示啊，喺屋企抗疫期间啦，不分昼夜都听到窗外啲雀仔咧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咁样喺度叫，而且咧越唱越高音。可以话咧系扰人清梦，系我今朝起身，我起身，可能你啱啱起身，我起身咧4点几嘅时候，其实啲雀仔都叫得几开心吓。啊，啲雀仔咧甚至乎引起好多人的关注，不过咧就所有雀鸟都系受法例保护嘅吓，你唔好谂住咧佢嘈住你瞓觉去骚扰佢啊吓。而且咧其实喺繁殖期过后咧，雀仔嘅声咧就会慢慢减少噶啦。而家大家咪当系另外一种嘅大自然嘅享受咯，系咪？好啦，呢一种嘅雀仔，咕咕咕咕咕咕咁叫，吱吱吱吱吱吱咁样叫，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两者嘅学名分别咧就系、是、一种咧，其中就系叫做斑鸠嚟嘅，珠颈斑鸠。根据翻香港观鸟会嘅资料啊。咁啊，呢一種嘅雀仔咧，其實啊，譬如係杜鵑科嘅雀鳥啦，身長大概咧40厘米，嘴咧就有蘋果嘅綠色，眼啊紅紅地色，紅鳥咧全身黑色啊，你望落去以為可能見到烏鴉添。雌鳥咧就全身咧身體都係褐色嘅，有好多咧就係沾染咗咧就少少嘅斑點同埋橫紋。佢哋發出嘅聲音係攰，我知我扮得唔似噶啦，算罢啦吓。重复嘅5至10次，而且啊声调不断咁喺度提高，即系由攰变成喂。有时咧发出嘅声音啊都几响亮有刺啊小声，所以咧你就俾佢嘈醒啦。珠颈斑鸠咧就是香港常见嘅一种叫做斑鸠嚟嘅，个样咧其实都几似雀仔噶吓，简单几似呢个白鸽啊，唔系似雀仔。简单啲嚟讲咧，就喺佢条颈嗰度咧，就好似披住一条。好似披咗一条嘅嗰啲鸣啊、fur 啊嗰啲咁样咧，有另外一种嘅斑点喺度嘅。咁啊呢只咧叫嘅时候就咕咕咕咕咕咕咁叫啊，即系咪搵紧过儿啦吓？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例啊，所有嘅雀鸟咧都系受保护，任何人啊咁啊除咗咧就按照住特别嘅许可证之外，不得咧就狩猎或者咧就故意干扰任何保护嘅野生动物啊，不得取去啦、移走啦、损害啦、销毁或者咧就系故意干扰任何呢一类嘅雀鸟噶噃，更加唔好咧谂住骚扰佢巢啦，又唔好搞佢嘅蛋。虽然即系观鸟会都提醒我哋噶啦，雀仔嘅声音咧的而且确有阵时咧明白嘅。骚扰到大家，咁香港人咧就个个翻工辛苦嘛，系咪？今日梗系都系想清洁一下嘅，好好地瞓翻一觉。不过咧，其实雀仔唱歌咧都系为咗寻找佢哋嘅配偶，而喺繁殖期过后咧，啊声音咧就会慢慢减少，甚至乎停止噶。雀仔咧其实都系大自然嘅其中一种嘅物种。同樣同我哋一樣，都係住喺呢個地球。咁我絕對認為咧，佢哋係有足夠嘅權利咧，係可以唱下歌仔嘅。觀鳥會都話啦，繁殖期過後，咁佢哋就會自自然然咧收曬聲。有啲人咧，甚至乎咧就會有一種喜歡咧聽雀仔嘅，會覺得咧春天嘅時候咧一定要有雀仔嘅聲音。如果冇咗雀仔聲咧，就好似少咗好多唔同嘅感覺喺度。你自己又是哪一种呢？你会觉得雀仔声是吵住你的，搞到你睡不到觉，可能5点几就已经起身了。定还是你会觉得不是，现在我连闹钟都不用教，用雀仔声去到令到我醒呢，还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你会是哪一种呢？ 我呢自己都覺得特別我住喺啲荒山野嶺地區啦，其實雀仔叫聲呢係非常厲害嘅。不過呢我自己都覺得呢啊冇乜所謂喎、啊。第一比起繁厭嘅有陣時啲狗仔嘈嘅時候係咁吠呢，冇目的咁吠呢，嗰隻呢就真係會嘈嘅、啊。比起嗰隻嘅狗吠聲啦，我又覺得雀仔嘅聲清脆好多啦。而且雀仔的聲音呢，我發覺還有一種療愈的感覺添，可能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啦。始終呢親近大自然呢，即是我們經常呢會覺得親親大自然個人的壓力都可以放鬆一點的一種感覺咯。有些人呢會特登呢就養下雀仔，目的都是希望聽到他們的唱歌，能够听到一些野生雀鸟他们在你的窗口边唱歌，其实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 我困于温室中，你那掌心之中对我好，令我的身体多么重，千次也不懂。而我丝丝青春对狂呼呼北风，我渺小但至少早日能沟通，脉搏仍能震动。成长需要过程，危机估计之中，如果真的比较重，即管跌破，容许冲破了路，游走险恶天空。如果真的想落空，随心的放纵。我枉花光阴，你一想追风筝，我跌倒在粪土中交织脚印，都有满足感。但我感激的心，永远这么伤心。我想在社会被洪流搅浑，犯错仍然庆幸。成长需要过程，危机估计之中，如果真的比较准，即管跌碰，容许冲破了浪，游走险恶。 收嘅作品阿 Mac 林欣彤《鸟笼》。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啦，当然继续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减下压啊！咁啊喺电话侧边啦，咁啊有 Circle 啊，咁啊已经喺职场 QL 入边咧就准备好啊，为我哋揾嚟好多唔同嘅桥，希望咧我哋可以成功减下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梗系纾解我哋压力嘅时候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揾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今日又要靠下你咧，令到我哋嘅香港人咧就展现翻多啲嘅笑容，将嗰啲压力咧就带走佢。有啲咩好办法俾我哋先？ 我哋继续逆境自强，系咪啊？ 嗯，冇错。 是啊，所以呢上个礼拜我哋讲咗五个 F 嘛。 嗯。 今个礼拜继续、 哦、 其实是未讲完嘅。 是请讲请讲。 F 真係好好。 是啊F 梗係啦。 是啊，咁第一个呢就是freeze, 即係停一停啊。 哦 ,freeze, 是啊。 你知唔知呢我一諗起呢一样嘢呢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冇留意呢。 吓做咩小朋友嗰啲 game 一嗌停咁你就喺度玩嗰啲唔准喐嗰啲。 你有冇留意佢哋打钟嘅直情係定格的嘛要。 啊哦是啊是啊是啊。 现在还是的嘛。 你一讲呢 我自己都记得啊以前呢小学读书的时候真是一听到个钟铃跟着呢要全部人呢无论你做的什么食紧薯片又好或者食紧条香肠都好或者跑一步都突然之间呢、啊、这个世界好像冰冻了一样。哇你。 是啦、 啊、 要暂停。 是啦、 啊、封咗喺嗰度。 是啦、啊、跟住呢就会有啲呢封记啊。喂呢、这个我都做过啊因为我以前都有做过封记嗰啲呢。 做封记 是吧是啊跟住呢就。戴咗个手臂章之后呢就好似免疫咁样嘅。就睇下睇下边一个喺度一喐呢哇我心諗以前呢都俾人捉得多啦。而家我有得喐嘅时候梗係好似玩 game 咁样边个一喐个即刻捉佢去埋去嗰度啦系咪先。 其实係有原机㗎。所以呢点解我哋小小个呢每一日都要做呢个训练呢就係、是、你尤其是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啦嗰、 啊 那个年纪呢好高涨㗎嘛。一玩起上嚟呢、 啊 就会好投入呢喺玩嗰个空间嗰度呢但要你返返收拾心情啊要去排队啦要返返上课呢其实係需要一啲过程㗎。咁、 哦、 嗰个暂停呢其实真係好需要的。 係呀、啊、我成日以为係嗰、那个咁嘅钟声即係或者係呢一个动作呢叫人唔准喐呢个动作呢係整鬼我哋嘅咗原来原来有原机㗎。 有意思 㗎。係呀、啊。 嗱、啊、你諗下小息嘅时候咁难得见到啲 friend 啊你又玩下咩都好啦、 啊、 玩下猜下食尋 啊 你推我拱都好啦你係好开心㗎嘛、 啊、 因为你返緊學呢你喺个课堂嗰度唔可以有咁大嘅动作啊你落到系咪好似好舒畅咁样啊咁、 嗯、 但你要收拾心情嘅时候呢返上去呢你又要需要一啲过程㗎喎、哦。咁、 嗯、 所以嗰个停顿呢系等你嗰个思绪啦无论你嘅身体啊、 嗯、 你嗰个状态呢可以停一停呢、 嗯、 去冷静一下先。 系。 令到你呢可以进入下一个你需要即系可能小学生就返学啦。咁但我觉得呢点解我会讲话啊逆境自强呢其实就一个 app 呢freeze 要停一停呢就係、是、喺其实之前我哋都有提醒过就係话当我哋喺情绪好高涨啦好绷紧啦绷紧会点呀可能会好急啦。 係躁啦开始。 会躁啦会猛整啦嘅时候呢好容易会做错决定。 嗯。 好容易会破坏咗一啲嘢。 哎呀咁就恨错难返啦真 係。係呀同人哋沟通嘅时候因为你猛整会讲错一啲说话啦。 嗯。 你因为好急嘅时候可能会做错一啲决定啦。 嗯。 係呀可能听人哋讲咗一啲留言嘅时候突然间、哎、我要去抢要买嘢啦咁样啦。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呢我哋面对咁多挑战呢停一停諗一諗。 嗯。 即係你收咗好多资讯或者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敏感啦係需要自己呢冰封一下先， 嗯， 冰封一下，你嗰刻系停止噶嘛？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小华，系好似喺个世界突然间冰封咗样， 系将所有嗰种高涨啊、导弹啊、破坏嘅感觉咧，冷冻咗佢先。 系啊，你做一个深呼吸又好啦，你望一望个天空啦，呢排个天气都几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 去等自己咧，真系去喘息一下， 嗯、 去停一停先， 嗯、 先可以继续去谂一谂，我要面对嗰个问题系乜嘢，所以第一个 F 咧、 嗯、 就系 freeze， 系 啊，适当嘅时候系要冰封一下， 停一停，系 啊， 停一停，想一想，谂一谂，冷静一下先。 是啦清一清嗰个后果先至去做。咁、 嗯、 样呢就会一个提醒等自己呢可以喺一个忙乱之间呢搵返一个即係理性返嚟啦。 明白明白。 嗯。好啦第二个 F 呢就係 feel 啊。F-I-L-L。 F-I-L-L。 填满一啲嘢。 填满係啦。 係啦。咁因为呢上次我哋都讲到啦可能呢而家喺个工作上边啊或者有时要留喺屋企呢你会容易觉得闷啊。 嗯。 係啊咁我其中一样嘢呢就係、是有两样嘢我可以即提议大家去 feel 啲咩呢去填满一个其中一个是 love 啦是爱啦。 哇这个好紧要。 是啦那个 love 呢是可以是你自己自省一下啦。啊我有啲乜嘢是可以做到嘅呢一啲我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善事啦或者去为到依家可能我的状态是相对好一啲嘅。我仲有得返工啦、 嗯 我仲有得为工作去忙啦。 我仲有啲能力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帮下人呢？我可唔可以帮即係将呢个爱呢去填满去喺人哋嗰度啦，或者喺自己，即係啊，我其实都充满爱是因为咩？我有身边好多朋友啊，有好多屋企人对我好、 嗯、 你可以去有一啲时间去諗下， 嗯， 要 feel 一啲 love 啊， 嗯，去感觉一下呢、啊、到底用爱去到填满我哋嘅心入面啊，我明啦，即係个心入面呢就好似一个樽咁样，心型嘅樽樽，咁而家咧，我哋个心型嘅樽樽咧就有好多嘅压力咧喺度堆砌住喺个心入边，但我哋就注入一啲咧爱嘅液体， 系啊， 温暖嘅感觉， 系啦，加翻啲爱落去， 系啦，就 将生命里 就将嗰啲压力咧就抽走咗佢，或者咧就直头放走啲压力，注入一啲新嘅能量，哇！呢、這个直头根本系嗰啲仪式嘅开幕嚟，仪式嚟嘅。倒啲嘢入去个心心嗰度就正式启动咁样嗰啲咧。 最重要咧有一个咧就叫我叫内省啦，即系要自己一个有一个reflection 咁样，即系要谂一谂翻。因为其实咧你有时间啊嘛，你而家多咗啲空间嘅时候咧，平时就话太忙啫。记唔记得我哋话一个即系正向嘅心理学咧，都讲紧我哋都要常常去反省自己啊。喺即系人生里边，其实我都好充满好多爱喺我哋嘅周围嘅。其实喺呢个难关里边都唔系话系咪真系太差咧？其实我哋都满有好多感恩嘅事，但系你都要透过一个内省，你要识得去谂翻先得嘅。 嗯， 你要俾自己有个空间去反思， 嗯， 去做一个检讨， 嗯， 咁你先至会有一个即系啊，原来我都可以帮人，或者我都好感恩我有人去爱我，咁、嗯、我可唔可以分享一啲爱俾人哋？即系要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去谂下先得嘅。咁、 嗯、 你其中即系所以我话 feel 系咩咧？要 feel 做一个充满啲爱啦，同、 嗯、 埋时间啦，而家。我哋都叫好似多咗一啲時間咁樣啦，咁好多人咧就會話啦，小朋友就停課不停學啊嘛，其實我哋大人都係可以。當我哋太悶嘅時候咧，你真係要幫自己揾一啲嘢去做咯。如果唔係，你成個人生就好似停滯咗，又會有一啲嘅唔好嘅感覺咁樣。 嗯， 咁所以咧就話你要 feel 咩咧？要充滿一啲，即係要填滿一啲時間嚟了揾啲嘢幫自己做。咁我就會諗啦，我哋大人咧。可以做啲乜嘢呢？我就諗返起，咦，最近有好多咩 musical 啊，會有一啲嘅 音樂劇 去睇啊嘛，音樂劇啊， 網上面好多都係直頭又話唔使錢，佢哋會俾大家娛樂。 好多 concert 啊咁樣啦、啊。咁另外呢，我就諗啦，唉，我之前都有呢叫學下啲外語㗎嘛，咁、 啊、 你會唔會可以 有 時間重新可以 pick up 返去溫下書，或者去睇下一啲嘢係學一啲自己唔同嘅咧，即系自己唔识嘅嘢咧，学啲新嘅嘢咧，咁、 嗯、 都得个系啊！我有学过下外语嘅，不过咧即系需要更多时间嘅去记啦，而家啲记性系会争啲啊嘛，咁、 哎、 所以可以重新有时间嘅时候，既然有时间咯，不如去重拾翻一啲自己好想学嘅嘢，去填满翻啲时间，咁你冇咗嗰个好似好空虚、好闷嗰个感觉咯，因为香港人都好白足咁多爪咧， 都 即系做嘅。咁但系而家暂时都唔出得街住嘅时候，或者即系可以多啲留喺屋企，咁不如谂下呢啲嘅事情去填满下。自己 的 時間啦、 啊，嗯，填滿咧都係好緊要啊，因為我哋有陣時喺個心力上邊啊，無論係愛啦、壓力又填滿咗我哋嘅心，係一啲負能量嘅填滿啦。咁我哋將佢轉翻咗一啲正向嘅填滿，然後咧我哋嘅時間又可能有陣時唔覺意嘥咗或者浪費咗，喺我哋有多餘時間嘅時候咧，我哋又可以即係諗辦法。點樣用一啲正向嘅方式填滿我哋嗰個嘅 schedule 呢，又可以令到我哋呢就同呢一個壓力呢就講多啲拜拜啦，係咪？係 啊，好似小白嗱，日文你係叻啦，你學下韓文咯，或者學下西班牙話咁樣咯， 都得 係 啦，學多幾種唔同嘅語言，咁啊填滿我哋嗰個嘅時間，咁啊各樣嘢都好。嗱，今日咧就學咗咧就係兩個 app 先嘅，第一個咧就係 freeze 冷凍咗佢先，咁啊係啦，將嗰啲興奮太過興奮嘅就冷凍咗佢先，個人冷靜咗就可以再知道自己下一步應該點做。另外咧就 feel，即係令到我哋嗰個填滿我哋各樣嘅嘢咧，都係好緊要嘅，係咪？係。好，今日講住兩個先，我哋下次再講埋嗰幾個 app 啦，好嘛？唔該曬 Cycle， OK， 拜拜。原来当我哋嘅心力咧受到一啲负能量影响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将佢维修一下，将佢注入新嘅正能量先至得嘅。啊，呢对组合 DJ 佢哋有一首

我是突然间留意到呢咁靚嘅啲畫面執過㗎喎、哦、即係因為佢哋譬如背後呢區旗同一個嘅國旗呢擺嗰啲位呢你覺得佢係 一定係執過嘅係啦。 同埋啲畫面呢係好靚㗎喎拍得咁。 電影級咁樣嘅製作。 咁通常咁望一咁樣望一望聚一聚神睇嘅時候就會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呢係咪、有咩大事發生呢咁樣。跟住呢先至懷疑到哎呀原來昨天啊，4月15日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嚟嘅， 系， 所以先聚汇聚到有咁多猛人咧，系、做一啲专访式嘅访问啊，然之后我哋喺呢个新闻片入边可以睇得到啊、原来昨天咧系呢个叫做有名噶、以后记住啦，4月15日乜定啊， 系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哇！ 猛唔猛啊？ 猛喎、啊！以前真系唔知听呢、這个名字。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啊？ 系啊！哇！好嘢，噏得翻出嚟。 啱啊！ 系啊！啱啊！咁但系其实咧，大家比较系未系咁习惯或者未系咁熟悉咧。都有個原因，因為佢都係新新地嘅，係啊，因為都好奇啦，咁啊揾翻啲資料啦。呢一個嘅日子咧，其實咧。都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先至、开始定立的。 launch 了五年的啫、 是我们中国啊、因为当时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在2015年呢因为通过了一个国家安全法啊、在该年呢都定为每年4月15日就是这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啦。咁、就爱嚟呢即係藉住呢一日呢可以係加强返啊推广返呢係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咁、呢香港呢有一个嘅组织有个机构啦香港政策研究所啊。咁佢哋呢喺呢一个嘅2018年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呢就住呢个4月15号嘅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呢就喺香港咧，都會搞啲活動嘅。咁、所以就你由18年開始第一次，19年第二次，咁今年咧第三次。咁我喺度諗緊嘅就係呢一個嘅推廣活動啦，或者係以至到一啲大人物嘅訪問咧，都應該係同呢一度有關啊咁咯。咁、所以大家就會見到。因为通常好担心就是无端端做乜又攞返啲23条立法嗰啲出嚟讲。 係一定有原因嘅。 係啦咁个原因呢其实就係配合呢一个日子昨天4月15号。咁以后呢就会多多留意啦吧。如果唔係就即係咩都唔知咁好傻瓜㗎嘛。 係呀不过佢哋做嗰啲叫做宣传活动呢就应该可能我哋又未留意到啦。可能要再大規模啲咯，如果佢哋想做好呢一個日子， 咁又或者原先 會唔會淨係搞晚會啊？因為佢哋而家 唔係晚會啊，人哋嗰啲係真係好認真嘅訪問嚟嘅。咁同埋亦都你有有個咁可能嘅，人哋本身可能有已經有曬嗰啲鋪天蓋地嗰啲嘅活動嘅。不過你而家遇上疫情之下，你點樣啊？聚眾咩唔通嚇？咁所以都係值得留意啦，4月15号又多个日子要记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不过其实阿小白话实话，可能得我同你唔知 道。系啊，可能得我哋两个孤陋寡闻。 冇错，系我哋啲井底之蛙，唔好讲咁多啦。今日4月16号噶啦，已经吓星期四噶啦。揾多隻井底之蛙嚟先啦， 系啊，系呱呱呱呱呱， 系 Sammy， 早晨 Sammy，Hello， 电话都唔应一句系咪？好嘢 啊吓，啊我再打个俾佢先， 你个衰妹啊吓，系咪嬲猪咧吓？好啦，应该就唔关事嘅。今日咧，断股咧嗰个交通咧都系畅顺嘅。咁如果呢、这个交通咧有啲乜嘢嘅特别可能系修路啊，又或者系会唔会有啲水管爆裂咧，又要令到啲路面需要维修啊，而要封咗一啲嘅路线咧，咁呢啲啊稍后咧再问翻咧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啊 Sammy 咧为我哋介绍一下报道翻吓，咁至于呢个时候系咪有天气先啊？ 系啊，唔系揾咗 Sammy 啦， 我喺度啦嘛， 系啊。 喂，去边啊 ？Hello， 我翻嚟啦。 系啊， 头先去咗边啊？ 头先唔关佢事噶，我已经 check 咗系个线咧，剔唔到佢啊。 唔知点解， 系咪揿咗个红色灯啊？ 头先我应该唔 系，系咪个 snapshot 啊？ 冇啊，啱噶，朝头早 check 个房噶嘛，我哋 好难讲噶，check 咗都可以坏噶啲嘢。 一阵间叫人睇睇啊！ 你喺度做咗，你喺呢度做得日子少咩？ 我喺度 有 几 咁 奇 啫。 一阵间叫啲同事嚟睇睇 line three 啦吓。好，阿 Sammy 早晨， 收到 order 添啦，应该而家系嘛？ 收到啦。 O K 啊，大家听唔听到啊？ 听到。 好，讲下出面嘅交通状况如何啊？ 好啊，好啊，我觉得呢个都几紧要嘅。窝打路到天桥啊，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所以咧，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有两个地方嘅。近住沙福道嘅慢線啦，同埋希福道嘅中慢線咧，都仲係封緊，咁可能繁忙時間就車多啲，大家啊經過真係要小心啲啦。 好近我哋喎， 係啊，近噶近噶，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喺港島方面咧，較早前啊水街就曾經有爆水管嘅，不過已經維修好啦。咁而家近住介乎德輔道西啦，同埋江樂道西之間嘅慢線，而家已經係解封。隧道方面咧，你真係講得好啱啊！即仍然是暢通的，暫時都是。 啊，依家都是 7.3 個字到啫。啊，水街又幾應景喎，水街爆水管。 水街 唔使咁應景嘅，唔使咁應景。 冇啊，我想一個分享咧，尋日見到個畫面咧，令到我好感觸啊！我想趁呢個少少時間分享俾大家。就系咧， 讲 大胆，对唔住啊，唔系啊，寻日咧，我喺公园嗰度咧，见到一家人喺度玩啊，喺度咧攞嗰个跳绳啊，跟住爸爸妈妈攞一边，跟住咧个细佬就 大绳咁啊， 系啊系啊，跟住个细佬就坐喺一边睇住咧，咁家姐就跳咁样，我觉得好感触啊。 点解细佬要坐喺度唔参与咧？ 冇啊， 佢哋四个人应该冇事噶， 啱啱跳完啫， 排队啫，可能 系。我谂紧啊，可能 你计系你个感触位系咪谂下自己几时先可以做运动咧？咁样肥落去？ 我冇肥啊，唔系啊，我系整起咧，细个就比较少呢啲时间啊，因为爸爸妈妈成日都着个口头禅就系，咁我哋要搵食噶嘛， 咁咪系咯，你要生性先得噶。我都系咁噶，我都冇从来冇遇过呢个咁嘅状况啊！三岁之后 啱啊，跟住吓系啊， 唔可以三岁后单亲嘅咩？ 我都明嘅，我都明嘅。 你唔好明啦，你去做嘢啦，系咁啦， 好啦， 拜拜，好， 真系惨喎！人哋懒又感性咁，然之后一盆冷水啊嘛，你快做嘢啊！ 好啦，天气啦，天气好少时间咋，欧早晨啦， 系啊，早晨朋友，早晨， 系啊， 我听你哋都够开心啦， 梗系啦，唔系我翻嚟做乜啫， 半分钟咋， 水街爆水管果然系好应景啊， 但系唔需要咁应景咯，话 系唔需要咁应景啊，今日咧天朗气清，继续咧好嘅天气，不过咧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今日就见唔到最高嗰栋建筑物啦，意思咧就系个能见度咧就冇琴日咁高，咁有天下喎、啊，咁但系气温方面咧就哇热过琴日啦，可能啊， 系啊系啊， 杨先生又再夹出嚟 咁就啱啦，咁而家出面系2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系要 有咁赶咩？ 有咁赶啊！晨光大学啦，听听。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系早晨，Barbie，疫情之下有冇坐屋企睇下电视啊？有免费嘅演出喎，Sam 虚咧有个演唱会一小时。 当日咧，我真系无缘睇到呢一个嘅演唱会片段。大壮咪，莫非你又有睇？ 有乜细艺啊？咁啊，睇下呢啲，我完全觉得咧系过咗时代嘅歌曲嘅。 嗯，不过你喺边度睇先？唔会系开紧会嘅时候睇啩？ 开会就唔敢睇啦。咁啊，当然系安坐家中啦，听呢啲医护人员劝喻嘅时候咧，喺度收睇啦。咁睇完之后咧，就留意一下啊，佢有个收视率嘅报道噶、哦。原来咧就话有成系200多万人啊一齐收睇、哦。 嗯。 啊，收视率其实点计嘅咧？ 我都唔知喎、 哦。咁噶。不过咧要小心吓、哦，咁啊，因为如果系有被认为造假咧，都可能惹官非嘅、哦。 嗯哼， 咁大家可能仲记得咧，又系 N 咁多年前咧，有份报刊啊，系咪中产人士睇嘅？咁啊，试过咧就因为咧涉嫌啦吓，当时系嗰啲咁嘅发行量啊， 嗯、 啊就系、是、造假，咁啊搞到嗰啲个女老板咧吓、啊，以及咧系嗰啲管理高层咧。 都被廉政公署拉了、 哦、 最后的风风雨雨呢就包括就律政司司长当时决定呢就不起诉、啊、这个女老板，原因就说怕住导致很多人失业、哦 哎哟 啊、结果其他的高层罪成呢就去坐监啦、嗯咁当日呢其实係做刑事检控专员呢最近久唔久都出下嚟讲解一下法律啦江洛士呢就应该係刑事嗰部分嘅军师啦。咁、 嗯 啊、可能有机会访问下佢啦睇下佢可唔可以讲及当年点解会有咁嘅决定呢。咁、 嗯、 收视率不能造假呢又諗返起啱啱呢个星期呢喺立会有呢样嘢嘅讨论。咁啊，里边咧就系、是、梁氏终身会、哦， 有我哋嘅广播处长系咪？ 系啊，阿梁家荣先生咧，加埋咧，阿立会议员啊，阿梁志祥先生啦，咁、嗯、啊，相信好多人都喺啲传媒上面睇到嗰啲对话噶啦，咁啊，复述少少你 recap 系嘛？ 嗯， 当时嘅立会议员咧，阿梁志祥咧就唔知咪叫质询啊，阿广播处长阿梁生咧就话：喂，你哋。香港电台啊，节目收视率有几多噶？啊，何君尧都有二十几万喎、哦，咁样。咁跟住咧，就到啊梁处长发功啦。 嗯哼。 咁梁处长嘅反应咧就啊好平淡嘅，咁咧就话哦，睇翻啲数字咧，呢啲应该系点击率，点击率同收视率要搞清楚。 嗯。 咁之后咧就话哦，佢哋港台啊。二千几万啦，再计计下又三千几万啦、啊，都已经未系一个完整嘅数字添、啊。如果小朋友咧玩即系数冰冰咧，韩信点冰咁样，二十几万对三千几万咁，啊，学啲洋人讲，well， 都下山好多只字唔使讲啦，系咪啊？呢、這个场合咧就会咁睇啦吓。好彩咧，佢哋两位都系斯文人啦，姓梁呢啲吓。咁啊，喺呢啲咁斯文嘅立会场合嘅啫。咁你话如果一个唔觉意呢，有啲场合啊，呢啲社团人士呢，有时互相有啲争执噶嘛。 嗯。 咁就会话喂，你有几多人啊？我哋有几多人咧、啊？咁样。咁一边咧又要晒太阳啦、啊、吓。 嗯。 另外一边啊晒月光咁嘅样、嗯、啊。你话俾啲探员、警察知道咗咧，咁啊呢啲行为咧，可以被视为叫做话。以三合会社团成员身份行事的、 嗯 啊、不过当然啦，这个就比喻不伦啦，因为大家都是高层嚟噶嘛。啲阿太就唔同，佢哋数下即系屋企几多对高跟鞋啊，靓、 嗯 啊、手袋，可能咧嗰啲场合就温馨好多嘅。 系 咁、啊，但系咧呢一次嗰个场面咧，亦都系喺法律上有第二个意义噶、啊。好多时咧，啲法律学生咧学习嘅时候咧，就话：，诶，点样喺法庭里边咧？是去盘问对方啊， 咁 亦都好多时拍电影都系样都唔拍啊，拍嗰啲大律师点样去盘问啲证人啦、啊 嗯 啊。如果你睇翻咧，嗰啲咁嘅有冇啲典籍咧，系讲呢啲咩 efficacy 啊，即系盘问技巧啊、嗯、，art of cross examination 呢啲咧，其实里边咧有一句定律，或者唔知系咪叫金句啦。 系点咧？ 咁就话咧，当你唔知道答案嘅时候咧，就唔好提问嗰条问题。 即是说其实你明知道那个人呢是应该答到一些呢可以中到你的圈套的说话呢你才好问那条问题。 好错唔到是这样啦。 嗯、 即是你明知道个小朋友放了学没有去图书馆自修的、啊、那你先锁定了这个位置才好问嘛。 跟着就问他了你今天有没有去温书啊 是啦去哪里啊这样想甚至无呢引导式就是不是去了图书馆啊这样想。 嗯 所以应该呢下次呢啲议员就唔该问定佢，你哋嘅收视率斜动点击率几多先？一听到吓、啊，原来咁多啊！望下自己个袋，咁就唔好再问啦。好啦，咁讲完咧呢啲咁嘅立会，即系其实应该系订立法律嘅场合啊。唔知点解成日有呢啲场面咧？咁我哋睇翻一啲咧，真系经常处理法律嘅场合，梗系法庭啦。 嗯 咁啊，上訴庭似乎都繁忙啊！上個星期咧，先至嚇講述到佢哋有一宗關係到話警察可唔可以啊收手提電話啦。係呢個禮拜咧，另外一宗咧重要嘅裁決咧，就係關係到蒙面法啦。 嗯。 咁啊，本來上一次高等法院原訟庭嘅法官就裁定咗咧，呢個蒙面法咧，即係緊急立法咧，就係無效嘅。 嗯。 咁但系而家咧就上诉庭咧就推翻咗呢个裁定， 系 咁认为咧系英语所谓 justify 啦，即系话系喺平衡各方啊，即系人权啦、啊、私隐啊、基本法啊诸此类咧之后咧，认为系适合咧系可以咧有呢个法律，咁、啊、就变咗咧就睇下执行嘅时候咧就唔知点咯噃，因为如果我哋而家行出街咧，进入好多地方，包括法庭咧，必须要咧系戴上呢、這个 口罩， 口罩咧系啦吓。咁、当然啦，如果系以、可能系调查人员啦，警方眼中好人好者嗰啲戴住个口罩，咁啊可能冇乜问题啊。咁、但系如果佢哋怀疑嗰啲人唔知会唔会系啲搞事分子啊？咁、但系嗰啲人的而且确咧。是可能因为疫情需要戴着口罩的。 是。 甚至无呢他的口罩呢两用的。 嗯哼。 一方面是防疫，一方面呢就是、遮住身份。 嗯。 啊、那怎么办呢，可不可以纯粹因为他戴着口罩就说他呢是犯罪呢，这样。 哇，在感觉上、如果现在疫情期间你就算见到是几咁可疑的人士呢，如果比着我呢，我都会觉得你都是继续戴着口罩稳阵啲啊。 那现在呢就要很小心啊。你呢就戴着口罩呢、就不可以多过四个人在那些没有受到豁免的情况下呢、就是聚合在一起。 是。 那然之后呢又如果被视为呢可能是干犯一些、这些破坏安宁、公安的情况呢，就可能不准你戴口罩的。那真的要考一下执法者的智慧。那看看将来有没有这些案件呢上庭呢，就大家看看啦。不过讲来讲去呢，这个这样的口罩法呢其实都因为这些政治事件是走出来的。 那 最近呢不知行还不行呢，就是就住这些政治問題呢、分別呢都有啲行家呢、即係啲律師大律師呢仲同、律政司長辦事處之前有啲關係嘅添。咁、各自呢係因為顏色問題呢係被人呢係批評嘅。咁一個呢就係、我諗係用黃色形容啦，咁、呢就係、男性嘅，咁就出咗本書本啦，咁、就話俾小朋友睇嘅。咁、呢個呢如果法律書籍是启蒙的小朋友本身是不是坏事来的。 是啊。 不过呢就被这个建制那边的报章呢就说呢，原来里面有些内容呢就是他们抽即是揀选出来呢，就说、小朋友即使背囊里面有把铲刀呢，那么如果没有证据之下呢不能说他是藏有攻击性武器。这个呢我就觉得因为小朋友那个不要说小朋友，那些大人的理解法律能力都不是那么好的嘛，包括我自己。所以如果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听呢，会不会促成有误会，甚至没有较为不理想的后果呢，那些作者其实都应该留意的。好啦，到黄色之后呢到蓝色啦。那这次到女士真的很平等的。因为就是佢係外判檢控啦，咁樣嚇，咁但係咧就俾人炒出嚟話佢自己喺面書啊 ，FB 係嘛 ，Facebook 係而家要學識呢啲字嘅，FC 就 fact check 啊， 係 嚇，咁以為肥親添，咁咧就話佢咧就裏邊有啲言即係言談咧，就可能啊對法律啊對呢啲法庭咧係唔係咁尊敬咁樣。好啦，咁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咁主控官啊個角色，即係可唔可以有政治立場啊？嗰、那個需唔需要一定要係好公正啊、公道咧？咁樣嗱，平常我哋如果聽到話喺法庭度，梗係法官啊需要中立啦， 係啊， 需要公道噶。咁嗱，要睇下你個辯方律師或者辯方大律師，一般人諗就係、梗係幫曬被告噶啦咁嘅樣、如果佢話自己中立咧，你都唔信啦咁樣啦。一般人睇法啦，講法。咁但系控方又点咧？咁香港咧就唔同第啲地方，好少话访问咧佢哋嘅检察总长啊咁样啊，走出嚟要拉票啊，话一定捉咗啲贼啊、坏人啊，绳之于法啊咁样嘅。嗱，据我嘅理解咧，其实因为香港都系秉承翻佢以前大英一种精神啦、 啊， 佢就唔系话我哋想要个被告有罪嘅。如果你即系真系访问佢哋检控嘅科啊。 应该是不是找证据然之后协助大家去理解这个案件呢？ 啊，冇錯啦，佢哋大致上就會係話俾人聽咧，佢哋係 prosecute 就唔係 persecute， 即係唔係去壓迫啊嘛。 嗯， 佢只不過係將所有嘅證據咧展示於法庭啊、陪審團啊面前直前啊，咁然後咧由佢哋去定奪啊，決定咧嗰、那個疑人咧被告咧有冇罪啊。咁佢哋就好公道嘅。咁如果行呢個層面嘅話咧，需要公道咯。咁但係現實你話主控官同執法部門係咪要？站在一边吓，有一个观点先去检控咧，咁由大家可以自己睇到噶噃。 嗯哼，我哋相信法律都系平等嘅。 绝对系嘅。以我认知咧，吓、啊、所有而家我所见到嘅人士，佢哋其实当然有佢自己嘅信念， 嗯， 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唔系话受到啲乜嘢嘅利益影响咧， 嗯， 而系披露出佢哋嗰个咁嘅说法做法嘅，咁、 嗯、 呢一点就重要嘅，因为而家唔系去维权啊、维稳啊咁样啦。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啦，大壮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好，唔该，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话，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止向世卫拨款感到遗憾。他说，世卫正是审视美国停止拨款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将会同合作伙伴填补所带来的空白。谭德赛话：现时是时候团结一致，联手应对病毒的威胁。谭德赛较早前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回应，世卫组织的唯一重点是致力为所有人服务，挽救生命，并且制止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重申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美国国会的共和党成员计划自行就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新型肺炎爆发进行独立调查。美国传媒报道，由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领导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将会对病毒源头以及世卫对疫情所作的反应进行广泛审查。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说，约翰逊联同多名参议员今个星期二已经去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要求对方提供资料解释世卫为什么对疫情反应缓慢。报道又引述约翰逊一名助理说，参议院将会就事件举行听证会，调查范围亦都包括查测美国本身的战略储备用品，何以未能够在疫情爆发之前有更好的准备，以及为什么很多药物和医疗用品都在海外制造和生产。即将退休的消防处处长李建日说，就831太子站事件的资讯发放，李建日和传媒会面的时候说，调派记录是根据现场通讯的即时笔录，情急下出现手文之误，之后再因应正确资料修改很正常，强调处方多年来讲求透明，有当时声带可以翻听，他不想外界猜想太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因为封路而影响到咧挤塞嘅地方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去尖沙咀方向咧，分别近住沙福道嘅慢线仍然封闭，咁另外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咧亦都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已经去到浸会桥面啦。重复多一次，窝打路道天桥咧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另外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仍然封闭嘅，咁而家影响到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而 较早前在港岛方面，水街的爆水管已经完成维修了，介乎德富道西和干诺道西之间一段慢线就解封，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哋大家。 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1.5米距离。 阿 Sir 搬台之前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台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朝早7:36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电话入边同大家一齐今朝 sport 到你嘅有阿 O 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啊，依家各大联赛都仲系停摆啦，同大家咧跟进翻咧，澳洲咧就最快会有新疫情嘅，就4月22日咧就决定呢个澳职联啊有冇机会咧即日重开咁样。你话喂，如果啊有冇啲地方系4月尾已经可以开到波噶啦？咁啊，智利甲组联赛同埋咧德甲同埋德乙咧，就暂定仲喺4月30日有机会开波。其他各大国家嘅联赛咧，已经去到啊5月啦，甚至乎即系小白你好熟嘅 J League 啦，咁啊可能咧要去到6月初先可以重开。 我甚至乎咧，即系都有留意过 J League 咧，佢哋有啲声音传到就系话要9月添。 哦，系啊，咁都有机会，因为其实咧点解球赛要喺6、7月嘅时候停咧，要歇暑咧，其实真系好热噶。你谂下即系日本为例啊，总有啲地方咧。是到6、7月啊，盛夏嘅时候咧，气温去到咧成35-36度嘅。其实你喺咁高温嘅情况底下去踢波啊，铁人啊，都踢到甩头甩鸡啦，系咪先？ 唯有增加饮水时间啦，如果到时真系要踢嘅话。 系啊，同埋球迷又有冇咁热心去入场咧？即系你讲紧个球场晒住噶喎，气温成35度，你长期晒。是长期啦，到时真系日本其中一个城市啊，长期啊， 纳加萨奇 晒住啊，真系啊，咁 究竟球迷入唔入場咧？咁球迷唔入場嘅話，係咪閉門作賽咧？咁門票嘅收益又係點咧？咁球會咪又繼續蝕錢咯？咁啊，球會蝕錢又養唔養得起啲球員咧？呢、這個咧絕對係一連串嘅討論。咁啊，今個早上咧就同大家討論五大啊。因为啊呢个叫做疫症嘅问题咧，令到球坛咧有巨型嘅变化喎。咁啊，你好多都可能唔估唔到会哦，因为咁样原来有牵引到咁样。嗱，第一样嘢咧就系啲球探啊，冇得飞嚟飞去。 哎呀，系喎，咁咪搵唔到啲新星出嚟咯。 系啦，你就变咗咧，下一届嘅联赛咧。无论是四大联赛或者五大联赛啦，即英超好、西甲好、德甲好、嗰啲意甲好啦，嗰啲主流嘅联赛咧，你冇乜机会睇到新嘅面孔啦，因为以往咧呢、這个时间咧就正正系欧洲一线嘅球会嘅球探飞去南美咧观察球员嘅旺季嚟嘅，因为咧南美咧好多本土联赛，包括咧巴西甲组联赛啦、阿根廷联赛啦、智利联赛咧，同埋墨西哥超级联赛咧。都啊会上演一啲重要嘅戏码啦，就係球探们呢搵一啲呢平价嘅南美球员嘅好时机，因为呢南美球员好多呢都係哇根据啲球探讲啊未得我嘅钻石喎咁 样。梗 係啦。咁我记得当年有好多嘅球员都喺墨超嗰度，即係墨西哥超级联赛以至阿根廷甲组联赛发掘出嚟啦，咁啊所以都有好多耀眼嘅超新星嘅原先，咁但係呢球探啊冇得飞，咁啊唯有点样呢，咁佢哋都要买人㗎，係咪先，如果唔係球会就交代唔到，如果你係球探你会点做呢， 冇啊，如果而家飞都飞唔到嘅局住就係譬如我係英国球探嘅，我喺英国入面搵返啲新星出嚟囉，可能質素冇咁好㗎啦，但係顶住先啦。 呢个就係其中一个方向或者方法啦，就是所以本土球员呢就会相对吃香啦。刚才小白讲得很啱啊，咁英超本身呢都有一个好好嘅培植制度嘅，譬如利物浦有利物浦嘅青年军啦，阿仙奴又有阿仙奴嘅U21、U23 队咁样啦，咁就喺嗰啲嘅叫做较为年轻嘅球员嗰度提拔上去啦，或者呢踢下嘅时候踢下呢、這个利物浦嘅年青队，跟住呢就可能阿仙奴嘅球探觉得啊几适合喎、咁可能呢又会要佢呢过咗去阿仙奴嗰度踢波，或者呢签一份呢比较长啲或者高薪水啲嘅合约。咁另外啊，球探除咗喺本地买货，仲有啊呢、這个真係好新潮啦。 喺边啊， 就係网球啦。 唔係嘛。 係啦。 网球男朋友我听过啫，网球都系买球员。 真系啊，根据咧呢个啊 ，City Football Group 嘅球探公司嘅总裁啊 ，Simon Wilson 咧就表示啊，除咗咧大球会之外咧，业内啊仲有好多球探公司嘅，咁啊佢哋咧好似啊将大家嗰啲买衫啊、买裤、买鞋、买袜嗰啲网购平台咁样咧，就已经有晒咧嗰啲南美球员以至亚洲球员一啲资料嘅，嗰啲资料下面咧系一个 database 嚟嘅，有佢过往咧譬如踢波嘅十大金球咁先算啦，譬如佢系后卫嘅，有十个咧超级靓嘅拦截，譬如佢系打龙门嘅，有十个咧超级靓嘅扑救咁样，咁你咪揿件咯，话譬如啊喺呢个香港呢个地方咧就有一个球员叫小白，咁啊白元浩。啊，咁佢就打龙门嘅，咁啊睇下佢十个精彩嘅扑救先咁样，咁啊睇咗小白嗰十个精彩扑，哇，几神救喎、啊！ 最精彩就系搬走个龙门，等你射唔到。 系啦，有啲神救出现咗咯。好，等我买佢先，点买咧？就系、透过其实系用嗰啲网上支付平台，即系 Pay 咩 PayPal 嗰啲咁样。 哇，咁儿戏嘅就而家， 又冇讲系儿戏，个钱个金额都几大嘅咁样。咁啊，喂，买住小白先，2年15万港纸啦，咁样当系咁啊，乱讲一个数字出嚟。咁啊，跟住小白，哇，好啊，正喎、啊，咁样，咁可能咧就飞去咧西班牙方面咧马德里咧试脚噶啦，咁样系嘛？ 哦，咁啊都几特别，但我有兴趣，即系睇下嗰啲球探到底睇咩网站啊，即系望下啲新星啊，睇下有啲咩得意嘢望下，学下都好嘛。 系啦，咁啊都有好几个球探嘅网站，如果你想知道之后。抌翻俾你，有两三个呢啲网上嘅球员交易平台咁样啦，咁啊都系正正经经交易嘅，即系唔系台交易啊，或者啲钱都系见得光嘅啊，放心啊吓，都要公布出嚟同球会佢讲翻嘅。咁啊，最后一个叫做喺疫情之下球坛嘅巨变咧，就系超过10亿身价嘅球员咧。 就少咗好多啦，因為隨住咁多間嘅球會咧，包括啦雲大不萊梅啦、慕信加柏啦、里昂啦呢啲球會咧，都宣布球員會減薪啊。預計咧多間歐洲嘅球會咧未能夠啊喺呢個開薪嘅資源嘅情況底下咧啊，唯有咧就截流啦啊咁啊，挽救咧球會嘅財政狀況。咁所以咧依家。睇到現時咧，哈利簡尼嗰個 deal 啦就未完成啦，或者都係放風啦，所以依家順次序咧仲係最高嘅交易金額咧，仲係9000万嘅八個球員，順次序就係尼馬啦、麥巴比啦、古天奴啦，仲有奧士文尼、奧比利啦、夏沙特啦咁樣等等嘅，仲有斯朗啦呢啲嘅球員咯。咁啊，球員們紛紛減薪咧，令到咧哇身價超過10亿嘅球員咧都越嚟越少啦喺呢個世界上邊、 都係要接受嘅。咁啊，無論係疫情定還是即係個市可能又開始冇咁好啦，係咪？咁啊，球員嘅身價都開始回落㗎啦嚇。咁啊，另外一樣嘢咧都可以咧就係睇埋咧就係西甲方面咧，頭先啊歐都話到啦，而家買球員啊都可以咧網上邊咧開始啊睇下嗰啲新進嘅球員嘅工價，從而咧就喺俾錢啊咁樣網上邊都做曬。嗱，西甲嘅班霸巴塞隆拿咧，咁啊亦都咧就係可以喺網上邊做，係啲乜嘢咧？就係開會啦。嗱，咁多位嘅球員啊，超過咧40个嘅，超過咧就係球員加上咧就係領隊啊，甚至乎工作人員一齊咧就開咗一個長達40分钟嘅一個視像會議。咁當然係俾人 cap 圖啦。咁啊入邊見到球王美斯都喺度啦，咁啊領隊啊，甚至乎咧正選嘅球員咧，大家都喺度啦。咁啊。領隊咧就冇特別吩咐啲乜嘢嘅，相反咧就係大家去到虛寒問暖多，咁可能實在太耐咧，冇一齊咧去到聚埋一齊啦，咁所以佢哋咧都憑呢一個嘅視像嘅方式咧去到聯誼一下，咁都有好多媒體咧就報導翻啦。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就東京奧運咧就延遲到去出年2021年咧先至舉辦呢個2020東京奧運啦。咁但係咧其實仲有其他嘅世界級嘅比賽㗎，包括咧就係世界盃。咁根據日本媒體咧就報導翻啦，咁而家喺好多嘅方面咧都喺度话到啦，如果大型比赛啊真系受到干预嘅时候点算咧？包括咧就系世界杯啊，嗱讲紧啊，例如2022年嘅世界杯啊，佢哋都话到咧，其实啊根据翻奥运嘅今次呢一个嘅例子啦，世界杯都一样咧，如果遇到疫情，甚至乎系一啲贪污丑闻嘅时候咧，有机会啊系可以咧就系一啲嘅条例引用之后，令到咧世界杯嗰个主办国咧系改变噶。咁啊以2022年嘅世界杯为例啦，佢哋甚至乎啊话任何时候啊，美国啊，甚至乎系日本啊、欧洲其他国家咧，都可以咧就即刻咧就系举办呢一个嘅世界杯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好事定系唔好事咧吓？ 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ut.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 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Squeaky clean now, like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a letdown.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r now I'm over it. And you 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y.Standing in front of my door, oh, oh, oh. 作品啊，冲成 I 嘅 Bad Child， 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3%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听过咧，阿小白同阿 O 咧讲完呢一个体坛消息之后咧， 系啊， 系时候咧就加入翻我彭仔咧，同大家一齐咧就放眼世界啦， 嗯， 睇下呢个世界各地咧有啲乜嘢嘅事情咧值得我哋关注下，除咗呢个疫情之外，咁咧就期间咧都见到一啲咧即系好人好事嘅吓，世界上都确系好多，咁啊。講到喺美國方面啦嚇，咁佢哋嗰個嘅疫情就好嚴重啦，係咪？咁啊，但係除此之外咧，喺呢個世界上啦，除咗新冠病毒肺炎之外啊，仲有好多其他嘅疾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都係值得關心。 不過而家係比較集中火力去處理一個啫。 都係可以咁講嘅，因為嗰個實在太攞命啦嚇。好啦，咁喺美國咧，佛羅里達州咧就有一位嘅小女孩啊，咁佢咧就患有呢個糖尿病啦。咁佢嘅媽媽咧就擔心咧，佢因為接觸染有呢個病毒嘅物件咧，會加重嘅病情啊。依家美國嗰個狀況咁樣，於是咧就喺屋企嘅門口嗰度咧就貼咗張告示。咁就提醒咧嗰啲即係譬如你係派嘢啊，或者係譬如送外賣啊，甚至乎係派信啊、送包裹嘅人咧，咁即係等嗰啲其他人咧可以注意一下。咁呢一個嘅媽媽咧，佢日前咧就再翻睇翻，可能得閒嚇會翻睇下咧屋企嗰個閉路電視有啲咩影到咧咁樣。唔知道有冇香港地有冇人係會得閒攞啲閉路電視嘅嘢嚟睇，譬如你架車 cam 嚇有、啊， 你會㗎小白？ 我就唔會，但我知道有啲人係真係會㗎、啊， 即係睇下呢排掃到啲乜嘢嘅風景或者係有啲咩嘅事情， 特別咧係有啲咩情況咧？如果嗱車 cam 比較上容易睇咧，就譬如你發覺點解行到架車嘅時候有啲位花咗啊？跟住你就會好俾心機去到睇翻個車 cam， 到底乜嘢人行過你架車嗰度啦？ 係，好啦，咁呢個媽媽咧又睇下啦，咁，俾佢發現一個咧，唔係恐怖嘢，即係通常呢啲咧就會發現咗靈異嘢，佢係發現一個愛心事件。 係， 嗱，基於咧呢個媽媽咧喺門口嗰度咧貼咗張告示，即係話佢個女嘅狀況咁樣啦，咁希望大家即係放低啲嘢嘅時候咧都注意一下啦，因為擔心佢會接觸到外間嘅嗰啲病毒。佢見到咧就其中咧有一個片段咧係有一個速遞員咧。佢喺放低嗰个嘅包裹嘅同时咧，佢系咧帮佢哋咧呢一个包裹咧系消毒咗， 哎、 即系攞啲消毒用品出嚟， 喷喷喷喷 消毒过抹过咁样，然后咧先至放低咁样。呢、這个举动咧真系令到佢咧好窝心啦，同时亦都咧即系好感激咧，即系一个大家叫做唔相识嘅人啦吓，咁佢一个速递员啦，都咁细心咁啊，所以咧即系值得表扬啊咁。最后呢仲经呢一个速递公司呢这个妈妈呢就联络咗呢一位嘅速递员啦咁。咁日前呢佢哋就更加透过网上视像呢就俾阿女呢同呢个妈妈啦咁同个速递员呢都见过面啦同埋亲自呢系多谢呀咁。咁其实呢件事呢即系除咗话系爱心事件呢亦都系让大家都了解到啦系冇错我哋呢即系已经系留喺屋企嗰度㗎啦。咁但系呢有阵时外界嘅嘢咧，都可能會入到屋噶嘛。咁如果屋裏邊咧 即係有一啲嘅長期病患者嘅話咧，佢哋亦都係比較係危險一啲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注意到啦。咁如果能夠咧，即係確保嗰個送嚟嘅物件咧係即係徹底乾淨嘅，即係唔好有啲病毒咧污染到嘅，咁啊呢個最好啦嚇。 係啊，送外賣其實都係，即係而家香港人都多咗送外賣啊嘛。 冇錯， 可能即係多啲清潔自己雙手啊，又或者啲嘢拎到翻屋企嘅時候咧，就做多一層功夫先。 係 啦，先將佢最基本嘅表面咧，就最好就消一消毒，咁就穩陣啲。 消毒 濕紙巾， 輕輕都起抹抹下啦嚇、 啊， 即係唔係叫你個包咧拆開咗之後你抹下個包咩？ 亦都唔係嗱，所以我頭先 意思、啊、 我頭先就問啦，普通嘅包嗰你就可以包實曬，你就算噴咗都冇所謂啦，係咪先？ 食 物嗰啲就唔得啦， 嗰、那個唔係擺入口嘅嗰啲嘢 係啦，如果擺入口嗰啲咧，大家就要用翻嗰啲可能消毒濕紙巾啊，去到抹一抹佢。咁特別咧，如果屋企有啲長者，頭先彭姐都話有啲長期病患者咧，呢方面要特別注意啦。 好啦，講完一個愛心事件咧，有第二個咧係更強大。大嘅愛心事件，呢、這、一個咧就可以咧係輕鬆咁去一齊參與嘅、 嗯。 我係點樣參與呢？就係睇下你會唔會有咁樣嘅時間，同埋咧有冇興趣啦。咁就喺網上參與就得噶啦。呢、 嗯、 一、這個咧就係雲集全球巨星嘅一個咧網上嘅慈善音樂會。 係 咁咧，有冇聽過叫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呢一件事呢？就是由一個咧國際嘅慈善基金組織啊，叫做 Global Citizen 咧就搞嘅，咁、啊、咧就會喺美國時間咧嚟緊嘅18號，亦即係香港時間咧4月19號凌晨2點鐘、嗯，香港時間啊，19號凌晨2點鐘、 啊、 就全球直播啦，咁就會咧係為世界各地咧正在同呢個新冠肺炎病毒咧係戰鬥嘅一啲醫護人員咧加油嘅，嗰、 哦 那個陣容咧真係大到不能啊！國際巨星方面咧就有Lady Gaga 哇、 Chris Martin 啊、呢、這個 John Legend 啊、Celine Dion、Jennifer Lopez 啦、啊、Taylor Swift、Billie Eilish 哇、Elton John 都有、哦、哇、Stevie Wonder。Jennifer Hudson， 哇，太多太多啦、啊、，Sam Smith 啊咁样，咁而咧香港咧或者华人咧、 啊， 我哋认识嘅咧都有。既然人哋都世界级啦，我哋梗系要神级啦。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有两个神都出现咗嘅，两、 哦、 个歌神啊， 系 就系、是、张学友同陈奕迅都喺名单之中啊。 哦，咁啊，二十号朝头早我见到榴莲嘅时候，应该唔够瞓啊。 佢可能请假啦，我就唔批啦。如果我系佢老板啦，系啦。咁啊，呢一班嘅巨星咧就会为全球加油打气啦，话会当中咧都有唔系话净系唱歌跳舞咁样嘅，而系咧当中会穿插世界各国的医生、护理员和一些家庭的真实故事的访问，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为大家就是打气加油的。大家留意回、就是不同的数位串流平台都会有一睇的。到时就肯定有他的出现，他是 Lady Gaga。 It's all 嘅作品啊，佢系 Lady Gaga。咁到时喺呢个嘅演出上面一样会亮相噶。作品名字叫做 Stupid Love。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首次有政党阵营占据国会五分三议席，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就会获得103席。韩联社报道，今次选举投票率超过66%，是28年来最高。报道形容民众普遍认同总统文在寅应对疫情的措施，令到执政党在选举中大胜。根据南韩国会规例，取得五分三议席的政党可以单独处理快速通道法案。在首尔中路选区，代表共同民主党的前总理李洛渊击败未来统合党党魁王教安。王教安其后宣布辞去党魁一职。今次选举亦都令到国会两大政党势力扩大，第三大党正义党的议席大幅缩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65，澳元0.632，加元1.411，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91。日经平均指数报19,300点，跌2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1美元，卖出1,718.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窝打老道话，同琴日一样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封个位置咧都系同琴日一样噶。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封咗慢线啦。咁另外都系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封闭，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噶。而家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噶，咁咁多条隧道啦，红隧就开始车多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南过海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Psycho Kiriti Memories Maroon 5 Dance Monkey Toes and I Don't Start Now Dua Lipa Orphans Coldplay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1.5米距离。 阿 Sir 搬台之前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头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哎呀！哇，先生你个头流晒血，不如我车你去医院啦。 车我去火车站就得噶啦，唔该。 火车站？ 系啊，搭火车都可以医病噶。喺南非有架火车就被改装成铁路医疗中心，每架车都睇唔同专科，穿梭偏远地区医治穷人。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今个站南非，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啊，当初头嗰一两次咧，听到呢一个嘅政府宣传声带嘅时候咧，真系有啲个心嚟一嚟。替嗰个 Lazy Lion 担心，我成日觉得佢讲完之后，我好似谂紧，佢话总有我份，佢系咪想话佢都中咗呢一个病毒咧？哇，原来唔系，真系吓亲我啊！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阿小白啊， 点啊？ 今朝阿小小白有冇？向你表示啲乜嘢，你先至翻工咧？ 冇啊！ 佢系咪睡得香甜啊？ 系啊，佢好出奇，寻日夜晚咧，竟然间系冇瞓醒。 哦，即系冇扎醒。 系啊，因为佢其实咧都差唔多几个星期啦，接近一个月咧，系每一日夜晚咧，可能两点几、三点又或者四点咧， 系 会醒，跟住就行过嚟我间房嗰度咧， 系 就嘈醒晒所有人。爸爸，我好口渴啦，好多嘅原因嘅。寻日夜晚咧系久违了嘅，瞓得好、啊。 你会唔会反而担心呢？ 我唔会 咩事呢？ 睇下会唔会入房睇下佢 有咩事咧？ 究竟啱唔啱 啊？咁臭小朋友咧，鹏仔就冇经验啦吓，零经验，但系咧都系深表同情嘅，对于各位嘅为人父母， 不如去你屋企借宿， 冇用噶，我都系得四咁长嘅咋，帮你唔到啊吓。咁至于不如如果臭细路哥。问下朱海婷有冇心得啦、啊？早晨啊 ，Heidi！ 早晨 ，He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彭仔！早晨，光听众！早晨。 系啊，依家时间嚟到8:11噶啦，星期四嘅今天吓，咁啊，唔知道啲细佬哥呢排嗰个又唔使翻学咁耐啦，即系自己嗰个生活作息咧，有冇好似阿小小白咁样咧？较为论尽少少， 乱晒龙咁样， 夜晚瞓唔到啊，咁样，希望唔系啦吓。 又唔会，不过我就即系咧，觉得呢排喺屋企即系 home study 咧。有一樣嘢係最開心就係、是、啲小朋友，我個女咧就真係瞓夠啊！你即係佢哋咁嘅年紀，通常瞓10至12个钟就最好噶嘛。咁以前翻學都成日咧又要講呢樣講嗰樣咧，有陣時未必下下即係啲阿媽係咁，唔到數啊，瞓唔夠10个钟啊。咁呢排喺屋企咧就真係瞓夠咧，我覺得我中意呢樣嘢咯。 喂，我又想問一句啦，嗱咁應該小朋友時下嘅小朋友咧，除咗話係忙。翻學啦，咁亦都有好多課餘活動或者課餘學習噶嘛，咁連嗰啲都停埋噶嘛，而家係咪？ 係啊，如果你要係出去學嗰啲咧，基本上都停咗噶啦。 好啦，我就想問一句啦。即係向來咧就話香港嘅小朋友啊，忙碌生活噶嘛，咁而家咧即係連外邊嘅一啲補習啊或者係學習都停埋嘅時候，家長有冇即係真係真真正正而家可以有一個嘅真相望到咧？你嘅小朋友喺冇呢一啲咁樣嘅繁瑣之下咧，其實佢有冇真係可以愉快學習到？可能其實你已經將嗰個真正嘅愉快學習咧係重新交翻俾佢啊！ 其實開心㗎，我覺得即係除咗你係講學咩學咩之外咧，即係久違了啊，喺屋企玩下啲遊戲啊，譬如話自己喺度同我女玩波子棋啊，玩下呢啲咧，可能平時真係有嘅，一直都係擺咗啲暗角㗎啦。但你冇機會玩啊，冇時間玩咧，係即係重拾翻，我覺得自己都可以玩翻一啲以前嘅舊遊戲咧，同佢哋都好開心咯。不過咁講，你頭先講嗰啲冇得出勤去學習啫，你知香港嘅教育機構咧都非常之努力嘅，咁所以而家。好多都转晒系网上嘅形式噶啦， 即系线上 例如啲咩班咩班都可以视像同你学啦。乜最近连佢哋芭蕾舞咧都试紧啊呢个视像上课啊，所以其实都你要忙都仲系可以忙噶。 哇，系咁，其实家长即系。 会唔会都话好啊？定系还是都有保留？我始终都系想去翻你个学校度上咯。 嗯，时间咧初初短咧就哎呀唔上啦，由佢唞下啦。啊，两个月后啦。我试下啦，都冇所谓嘅咁样咯。不过就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唔介意 keep 翻。不过就唉，乜都转晒喺电脑啊、电视度睇呢个，我就反而真系成日都觉得好惊佢哋嘅眼睛咯。 我如果系家长吓，即系我如果啫，我就会谂。啊，咁唔知道学费可唔可以减翻啲？你用视像啫， 即系好想你成为我哋嘅家长代表。 系啦， 我就谂到呢啲啦。 做非家长，但系系一啲嘅committee 嘅成员啦，帮我哋发声啊。其他嘅班都系啊。 其实我谂现实中咧，啲妈妈或者爸爸都好辣嘅。 咩啊？你讲平时着衫嗰啲火辣？ 系咯系咯系咯。咁大家即系家长们就有排烦啦，或者呢啲谂呢啲嘅计呢啲数都系要精明啲好嘅。啊，咁啊同阿 Heidi 倾到呢度先，我哋搭半前啦，再同你通话。 好，一阵再倾。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咯，今个星期好似过得特别快，可能因为咧星期日系假期啊吓，咁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阿 O。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啊！ 早晨，早晨啊！啊，嚟到星期四啦，咁啊，琴日港股都要跌啲啦。不过再有少少忧虑啊，就系咧，市场都几忧虑咧，呢个新冠肺炎咧对经济衰退嘅影响啊。道指收报咧23,504点啦，跌咗445点。咁啊，睇到美股方面都要跌啊，近排都系叫做大家都系存在个阴霾喺度啊吓，咁啊都系对疫情咧即系。个不确定性咧就会慢慢浮现，特别喺欧美等地啦。咁啊 ，Dicky， 你睇环观个经济状态，以至环球嘅股市系咪都系咁嘅状况咧？ 大家都知㗎啦，即係股票市場嘅表現永遠都會走喺現在實際上嘅情況，可能喺未來一兩個月咁樣啦嚇。呢個都係一個大家理解嘅情況。咁但係咧問題我哋都會見到一個幾悲觀嘅情形嘅，就係而家第一。講緊而家全球新冠肺炎嗰個確診嘅數字咧，已經突破200万，講緊200万。咁譬如話英國啊，亦都繼續要封城啊咁樣。咁再加埋咧，就係講緊美國啦嚇，即係特朗普咧就決定唔再咧就係撥款俾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啦嚇，即係世衞啦。咁啊，連阿Bill Gates都睇唔過眼啊嚇，即係都好簡單，唔係話佢做得好。不過問題係而家講緊全球疫症大流行嘅時間，你先至嚟 cut 個撥款咧。咁點搞呢？咁即係都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其他啲人就唯有做其他嘅嘢啦，包括可能係 Lady Gaga 就會 開演唱會啊， 係啦，聯合其他，哇！即係我睇到個名單，我都覺得好振奮，差唔多全球啲所有嘅大歌星咧，都喺曬佢裏面啦，包括我哋香港兩位歌手啦，就即係聯合搞個網上嘅 演唱會， 係啦，咁啊，所以我都會覺得。在目前呢秒钟，即系美国呢个做法，即系我个人讲觉得啦吓，即系极度即系遗憾啊！唔系话佢做得好，应该咁讲，世卫唔系做得好，系做得差，但美国更差咯。咁但系喺目前呢一秒钟，即系个美股咧吓，或者全球股市咧，由低位咧，嗱，唔好忘记都反弹唔少噶。嗱，纯粹讲个道指都18,000弹翻上嚟之前嘅位噶。咁啊，你话港股都21,000啦。咁但係呢由低位反彈起計，其實亦都累積一個相當龐大嘅升幅㗎。咁所以當而家見到喂嗰、那個即係疫情其實好似完全冇受控嘅跡象，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講嚟講去都係講經濟幾時又回復正常啊，幾時又重啟返啲經濟活動，即係平衡時空都好緊要。即係喂你而家你美國人，你而家好多人都係驗咗呢一個新冠肺炎，亦都有好多人確診。確診之餘，亦都真係好不幸地有好多人係因為呢個病而死亡，好似完全係唔理咁樣樣咯。我感覺係咁。 係啊，佢都未收拾呢個爛攤子，已經係喂快啲搞經濟啦、啊！快啲點樣開翻工啦？係啊， 快啲搞翻定咩啦？最好快啲就選埋總統 啦。 係啦，我都覺得佢係咁樣啦。 咁所以即係當我見到同埋奧巴馬即係拍咗條片都好長，語重心長，我終於睇到邊啲係人話同埋邊啲係一啲有質素嘅英文嘅演說咯。即係我真係好討厭，我覺得即係特朗普啲英文差到咧，即係差過我咁滯，用嗰啲字係少到咧，嗰啲 詞匯啊， 少到咧，即係少到係唔可以再少嘅，即係中學生多過佢嘅。咁啊，見到奧巴馬話，當然佢咧係撐拜登，拜登係以前副手，咁但係即係佢出嚟講嘅嘢咧嘅言論咧係令到人哋舒服咯，最少。咁啊，無論如何，咁啊，美股你話跌好多咩？喂，講真，都係頭先我咁講，萬八彈上嚟。真係彈翻上去24,000，而家跌翻個400多點嘅道指，即係大驚小怪啦，何足掛齒啦！即係其實嗰所謂嘅即係下跌幅度亦都係相當之少啫。咁我諗都幾明顯啦。而家見到你話喂製造業，喂零售業，咁其實而家見到啲數據，再加埋啲企業嘅盈利表現啲業績，咁而家真係即係差到冇朋友啊嘛。咁但係呢個係預咗嘅，因為講真。唔跌就假啦，真係講緊即係全球嘅經濟停擺，而家即係大部分經濟學家又好，央行又好，而家已經係俾緊唔係咩海嘯啊，咩風暴啊，而家講緊係大蕭條，而家講緊上世紀嘅30年代開始，1929年開始嗰、那個即係大崩盤後經濟大蕭條，衰到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那個經濟大蕭條，而家係比較緊呢啲咁極端，即係異常惡劣係歷史。史上高出現最差的情況的一些的經濟的逆周期咯，所以我想沒辦法，即如果你說在現在這一秒鐘我們看到的情況呢，都只會繼續即惡劣下去而已，但問題是大家永遠都是放在那個即復甦的憧憬那裡嘛，還有現在看到譬如說都有零星的例子的，譬如說好像當內地啦有部分省市解封啦，有部分的地方開始慢慢那個經濟的活動開始慢慢變回正常，當然繼續要即係探熱啊、洗手啊嗰啲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某一啲奢侈品品牌即係 H 字頭，但又唔讀個 H 音嗰個好奢侈品咧，我又唔賣廣告啦，幫佢嚇。雖然我係上市公司，好似即係啲某啲內地嘅店開翻之後，一日就已經做幾百萬生意啦喎。可能即係餓得太耐咯，即係太耐冇出街啦，啲朋友咁樣，咁一出街都要即係消費下啦，即係平衡下心態啦。咁當然，你話嗰個消費力、購買力，咁可能有啲人擔心份工或者甚至乎已經冇嘢做都會下跌。咁但係總有啲人份工冇影響喎。咁即係所以而家呢刻咧。即係大家嗰個憧憬就已經放在呢啲地方。 係咁啊，希望未來啊，明天會更好啦。不過補充少少，頭先 Dicky 咧都有講話，喂，美國經濟真係好差啊，喂，經濟大蕭條喎、啊、咁樣咁啊。美國商務部咧都公布啊，當地咧三月份嘅零售銷售咧急劇惡化，咁啊由二月跌0.4%咧，進一步大跌啊8.7%啊，仲衰過預期嘅8%嘅跌幅啦，係歷來最慘嘅。所以就即係頭先 Dicky 都有講啦，話喂，美國真係差啊！唯獨一樣嘢，個別發展嗱、啊，今日咧就聚焦講下美股，睇下從住美股嗰度去探索一下有冇啲投資嘅機遇。嗱、啊，呢三個字咧，近年咧就講得好火熱下噶啦，就係叫做宅經濟。咁啊，科技股琴日個別發展，咁啊，雖然咧呢個道指咧就跌咗445點啦，咁但係咧啊，宅經濟嘅股份咧就繼續做好，亞馬遜咧升1.07% 啦，咁啊再創收市嘅新高啊 ，Netflix 咧亦都啊爆咗上去咁样啊吓，升3.19% 吓，咁啊单睇呢两只股份，好明显就系、是、啊你喺屋企冇嘢做，咁咪喺亚马逊嗰度劲买嘢咯，咁你屋企冇嘢做，系咪睇 Netflix 咯，咁样系咁煲，即系。本身即系冇谂过睇嗰啲戏啊，嗰啲依家啲人系睇到纪录片啊，你谂下，即系纪录片系一个可能大家真系好中意嗰件事，或者好中意嗰个人，我好中意 Michael Jordan， 我先睇翻佢嘅纪录片。依家唔系啊，哇，真系冇嘢睇啊，都真系哇，篮球之神咁劲啊！睇下先，明明平時咧籃球都唔打多幾下嘅喎，咁但係咧都供咗佢去睇，因為的確係太悶啊，好少娛樂咁樣。咁啊呢個宅經濟嘅概念股入邊啊，究竟點樣可以尋一尋寶咧 ？Dicky， 你又點去分析咧？ 喂阿歐，你唔好攞啲真嘢出嚟講啦，你好似講緊我咁樣嘅，我啊真係。我唔係太中意睇劇集嘅，但我就好中意睇你頭先講嗰啲所謂 documentary， 即 係 啲紀錄片。我反而調轉好奇怪。 你嗰個老虎嗰個有冇睇啊？佢近排上映嗰、那個？ 呢、這個啊，開始啦，開始啦， 開始煲啦，係咪？ 因为我咧就即系我啲兴趣就比较专一同集中喺一啲室内设计啊，一啲车啊嗰度。所以嗰啲無論係點樣去改造啲出租酒店啊，點樣改車啊嗰啲咧，點樣去改人哋嗰啲好細間嗰啲屋或者好大間嗰啲屋嗰啲咧，我就已經全部睇曬啦。咁啊，已經係去到地步係好期待佢哋有新一季啦。跟住新一季一出，咁講真有得幾多集啫？可能七集或者十集咁樣，咁就好快就有睇， 又再睇啦。 咪就係啦，所以你見到 Netflix 嗰、那個即係所謂嗰、那個即係活躍嘅用戶啊、上客啊，咁啊真係好活躍同好上到客。咁再加埋 Amazon， 當然啦，即係講笑咁講，你即係去 bid 啲嘢翻嚟去買嘢啦。咁當然大家都知，其實貴為而家即係美國即係市值都即係永遠都係最高嗰兩三間喺度爭住嘅市值嘅公司，同埋佢嗰個老細都係已經做咗美國首富，超越咗即係比爾蓋茨、比爾基茲啊、Jeff Bezos。講緊即係呢個 Amazon， 你話即係由雲端嘅服務啊，即係嗰個業務嘅範圍之遼闊，同埋即係由佢最初成立下，即係廿多年前即係虧損連連，到而家咧就係賺到好犀利啊！都真係可以話係即係證明到俾大家睇，喂，即係原來科網嘢係真係原來賺到錢仲賺勁大錢嘅喎咁樣。咁我諗都真係好兩極化啦，即係阿我你講得好啱，就係而家有啲企業、有啲行業、有啲業務，其實就真係原來發現哦，喺疫情之下咧，佢哋受到嘅衝擊同影響相對比較細，有啲甚至乎調翻轉可能會有增長，即係你會見到啊，譬如話呢一輪係美股業績公布高峰期啦，有啲公司可能都會有啲合格嘅業績，譬如 Johnson & Johnson， 喂，咁大家明點解啦？咁但係你話 Netflix 啊，你話Amazon 啊，咁呢啲咧就即係又係嗰句啦，大家亦都理解嘅噃，因為即係講緊佢哋嗰個業務嘅性質咧，就唔係好似出邊啲可能係餐飲連鎖店啊，又或者一啲奢侈品零售啊。即係出唔到去，咁佢哋影響會大啲。咁當然餐飲都唔係全部差嘅，有啲譬如話做外賣嗰啲咧，個生意都唔係話即係差咗好多。咁但係你話即係當啲餐廳冇得開嘅時候，咁梗係受到衝擊㗎啦，唔使諗㗎啦。咁啊，以至到好多工作崗位都會因為咁而冇咗。咁但係即係原來呢啲新經濟行業咧，係相對地可以受得起呢個衝擊，反而亦都會即係因為疫情嘅緣故，大家都要係即係家居隔離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即係服務嘅需求仲大增，咁反而對佢股價，你話 Amazon 連續破頂兩日啦，咁Netflix 咧個股價都好近新高，但係新高其實最近嘅事嚟嘅啫，咁所以亦都即係可以咁講，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揀一啲股份嘅時候，咁其實香港都可以有同樣嘅思維嘅，即係同樣嘅思維咪就係由我好中意，亦都經常都講嘅同股不同權嘅股份，你諗下，喂，美團由低位。即係70蚊彈返上去差唔多紅底啦，咁你話小米都唔係跌好多啦、以至到你話其他嘅平安好醫生咁咪就係破緊頂囉、甚至乎騰訊亦都喺高位囉，即係相對地你話講到即係兩地上市阿里巴巴咁咪跌穿完招股價之後而家咪又上返去囉，咁所以都係有同樣即係異曲同工之妙囉。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应该都听得非常清楚同埋明白啦。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咁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自己冇持有嘅，多谢。 好，唔该晒。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听日咧就讲多啲港股啦。唔该晒，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哈，好嘢啦。乜唔系你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咩？点解会系彭爷爷要话翻俾你听咧？嗬、朱海婷啊。 是啊，不知道呢，因为呢彭爷爷就觉得我是不是享乐时代的事变即是比较多了我啊，所以就有嘢要跟我讲返啊。 其实就不是嘅，其实主要呢即是彭爷爷呢都不是成日呢收到风。哇，一收到呢都急不及待呢就想跟听众啦同埋啲拍档呢就分享一下。 咁 所以就又不是猛料嘅，不过就真係呢叫做邓人高兴啊。咁小白同埋朱海婷啊，你有冇身边有啲朋友系来自新加坡嘅，新加坡居民啊？ 都有 都有 喺當地嘅都有喎、 啊，當地都有 啲親戚都係新加坡。 咁、咧，你應該如果今日有機會同佢去傾下偈嘅話咧，你一嚟就應該恭喜你喎、 啊， 恭喜乜嘢咧？ 恭喜咩咧？ 就係人哋嗰、那個叫抗疫嘅回饋社會嗰個錢啊，即係新加坡咧話政府新加坡政府俾翻600蚊。系呢个新加坡纸啊，系啦，俾佢哋嘅嗰件事咧，我今朝咧晨早咧，已经有新加坡朋友咧就话，我收到啦个银行户口， 哇，即系直接入落银行户口， 系啦， 好快手喎、 啊。喂，我哋特区政府系咪话有10,000蚊啊？ 有10,000蚊啊， 好似话6月 要申 请 噶嘛， 7月先收到。 系啊，即系我哋仲有一个过程系要申请。我呢个新加坡朋友佢喺香港打工啦。佢係冇唔需要申請，已經入咗去户口啦。 佢冇申請添啊！即係 唔係冇申請，係 需要填嘢。 係啊， 佢 係佛系咁樣就已經收咗600蚊啦。 哎呀，我都想佛系又收到喎。 嗱、呢啲咧，即係同人哋嗰個國家入邊咧嗰個行政啦、好有關係啦。即係佢個行政系統，因為咧其實都有問翻咧新加坡朋友咧，佢哋咧係將嗰個嘅銀行户口嘅資料咧，其實國家係掌握咗嘅。 係 咁，所以就唔需要再加啲咩行政工作啊，新嘅系統咧。我話俾翻幾多錢？市民咧，啜一声就过咗户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根据数据显示，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形容消息令人振奋。他会在当地星期四公布重新开放经济的新准则。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有超过20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30万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有63万人确诊，27,000人死亡。美国国会的共和党成员计划自行就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新型肺炎爆发进行独立调查。美国传媒报道，由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领导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将会对病毒源头以及世卫对疫情所作的反应进行广泛审查。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说，约翰逊联同多名参议员今个星期二已经去信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要求对方提供资料解释世卫为什么对疫情反应缓慢。报道又引述约翰逊一名助理指，参议院将会就事件举行听证会，调查范围亦都包括查测美国本身的战略储备用品，何以未能够在疫情爆发之前有更好的准备，以及为什么很多药物和医疗用品都在海外制造和生产。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务院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可能秘密进行小规模的核试。报告未有列举出任何证据，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迹象，顯示中國去年在新疆羅布泊核試基地中進行挖掘坑道、以密室進行小規模核子試爆等的活動，質疑北京可能未遵守零產量核武測試禁令規定。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華爾街日報》最新的報導可能會令到在新型肺炎疫情下的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现任消防处副处长梁伟雄星期六将会接任处长一职。梁伟雄说，在社会动荡之下，消防处不分颜色或者派别都要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市民，包括暴徒受到生命威胁都会尽力拯救。梁伟雄去年曾经在内部提及曱甴论，梁伟雄强调并非在公开发表，针对对象是罔顾法纪的暴徒，当时是感情抒发，并没有影响到工作，尊重外界批评，他已经承担后果，形容事件是小风波，小事一宗。 至於即將退休的現任消防處處長李建日同傳媒會面的時候，就談及八三一太子站事件的資訊發放。他說調派紀錄是根據現場通訊的即時筆錄，情急之下出現手紋之誤，之後再修改很正常。強調處方多年來講求透明，有當時的聲帶可以翻聽，他不想外界猜想太多。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7， 瑞士法郎 0.966， 澳元 0.63，加元 1.413， 新西蘭元 0.596， 人民幣 7.069， 英磅對美元 1.25， 歐元對美元 1.089。 日經平均指數報 19,220 點，跌329 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16.5 美元，賣出 1,719.27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吓，都系窝打老道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窝打老道都系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映月台对出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映月台噶。咁而其他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很暖是我的被子。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咧嚟到我哋星期四嘅8:38嘅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我彭仔啦，同埋有小白，另外我多咗一个封烟主持， 系啊，哇，好嘢 ，Barbie 啊， 有女声啦， 系啦，哇，今日封烟主持系三个， 系、 朱海婷啦、阿 O 啦，又有 Barbie 添，啊，即系多个直播室啊。咁唔係點啊？ 都係。 其實呢這個市面上有限聚令呢我哋電台這個廣播大廈嘅啲錄音室直播室其實早已經實施咗呢一個嘅限播令㗎啦。 三個月未有我哋實施咗都 兩個零啦。 兩個零月啦。 即係不經不覺啊。 好快喎、 啊。係啦，咁希望我哋可以快啲解放呢一個令啦、啊。 嗯，一齊做節目嘅最開心啦。 咁解令就還需嗰啲 令人啦、啊。 边啲系令人呢好唔理，咁我哋而家先咧就向听众服务先吓，因为跟住落嚟咧要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彭仔手上咧有呢个香港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啊。咁啊，当中咧讲到话香港嘅新冠疫情近日回稳，咁啊，教育局同考评局咧，寻日就确认啦，中学文凭试会如期咧，就喺下个礼拜五24号咧开考嘅。咁但考虑到情况变化难料啊，咁局方预先公布咧两个后备考试日期噶，分别咧就系推迟至5月22号或者系6月11号开考，以及咧系作最坏嘅打算。咁就係取消文凭试，改以咧係评估成绩处理考生等级嘅。咁教育局局长啊杨润雄咧，佢强调啊，文凭试係低风险嘅静态活动。咁加上啊，以加强市场及考试安排嘅防疫措施，咁只要咧落实得宜啊，大家遵守规则，考试绝对可以在安全情况之下进行咁讲嘅。咁教育局同考评局咧，寻日就举行记者会咧，系讲解文凭试最新嘅安排嘅。咁而另外亦都咧系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当中咧，都有啊系报道到咧，就是有关于咧呢一个嘅教育界普遍认同文凭试是如期开考，同时设多个应变方案，但对于其中取消考试改以评估成绩去代替考生的等级，家长和教育团体就感到疑虑，担心那个公平问题。而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他寻日解释，过去有就着160所中学进行预估成绩研究，而有唔少大學收生嘅有條件取錄亦都係基於咧類似嘅評估嘅。咁啊，強調咧有關做法係屬於兩手準備。如果考試順利進行咧，局方亦會進一步咧參考相關數據，長遠研究點樣去完善機制。咁呢個嚟自今天咧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今日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啊，講到咧就係四新症均有外遊，苦排血便求醫確診啊。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咧有回落嘅跡象，昨日錄得嘅四宗新增個案咧係連續第四日錄得單位數嘅增幅，累計咧係一共有1016宗嘅確診個案嘅。昨日新增的個案涉及三男一女，年齡介乎22至60歲，全部都曾經在潛伏期身處外地。其中一名22歲的男生是英國的留學生，一名36歲的男子是居於荷蘭，兩個人都在前日即是14號回香港之後確診，同樣都是沒有病徵的。而之前一直都是滯留摩洛哥，其後經廣州返港的60歲女子，他在廣州檢測新冠病毒的時候是結果呈陰性的，不過其後回到香港的居家隔離，就因為大便帶血而致電醫管局，並且表示曾經在摩洛哥是被貓爪傷過，故當局就許可他自行坐的士去到瑪嘉烈醫院，經求醫後確診。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呢一个病患咧可能潜伏期较长，亦都可能咧喺广州检测嘅结果咧系属于假阴性，所以咧就唔能够确定由阴转到阳嘅原因啦。而呢名女子嘅丈夫同埋妹妹咧，早喺上个月初咧喺摩洛哥翻香港，并且咧喺上个月15号已经确诊噶啦。咁张竹君就话啦，相信呢一个女患者咧系从摩洛哥染疫，而佢嘅亲人咧亦都喺摩洛哥返港后确诊，足见咧当地疫情严重啊。咁啊，剩低嘅一名42岁确诊男子咧，就同太太居于英国嘅。佢早喺3月17号咧就喺英国发病，出现咳嗽同埋气喘，并且咧就喺翌日喺英国发烧啊。咁不过咧，香港翻到香港之前咧已经康复噶啦。张竹君就话啦，昨日嘅验出结果咧就应该系患者体内残留嘅病毒嚟嘅啫。至于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医疗成效及科技管理余慧玲咧，寻日就话啦，现时仍然有10名确诊患者情况依然危殆，而早前确诊的46岁警长咧就已经由危殆转为严重啦。昨日再有25名确诊病人康复出院，累计至今咧系有459人康复出院噶。现时咧亦都系冇确诊者等候入院噶啦。呢一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咁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口罩咧都系我哋而家经常每日都要戴嘅一个重要嘅物品啦。嗱，明报方面嘅头版咧，亦都咧就系讲到话，政府推出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咁啊，部分获资助嘅生产商近日起啊，应该咧就系陆续向政府发货噶啦。嗱，一款啊叫做咧就系 VKM。在明报方面的侦查报道说到了，他们的香港制造口罩近期就大量供应市场，已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口罩生产线配额的首家公司作为宣传。 其实是获得的，不用这么浮夸，荣获 是荣获的，他用荣获这个字的。说到了用这个名衔去做宣传，每盒的口罩在市面零售价由240至300元不等的。明报侦查发现这个品牌就是由一间叫做澳城有限公司生产，咁啊呢个公司上个月咧就获得政府资助一条生产线，咁啊投产之后咧就要向政府每一个月提供200万个口罩噶。嗱，商经局承认啊，至今咧未有任何生产商向政府咧就系供货。咁啊，亦都话到啦，咁啊如果口罩并非喺资助计划底下嘅生产线生产嘅话咧，可以自行決定他們的檢測認證、售賣以及其他的安排，但要符合商品說明以及消費品安全規定。這個發現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這個資助計劃都幾多漏洞。政府3月推出這個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至今批出1700万咧，去到资助7间嘅公司，就喺本地设有8条嘅生产线嘅。嗱，每一个月合共优先供应咧就1280万个口罩俾政府嘅。咁啊，剩翻出产嘅27万个咧，就可以喺市场出售。咁啊，其中头先讲过啦，澳城有限公司获批咧就一条生产线，最高咧系可以获得资助250万元嘅。咁啊，睇下会唔会有翻多啲嘅口罩，政府俾咗钱嘅。 哦，咁咪追货咯， 追货咯，系啦， 最基本嘅动作咯， 冇错啦。呢个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啊。 嗯，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咧，就系国际级嘅闹交，闹交都国际级吓。 边个 咁 呢 一个都系特朗普噶啦。佢咁中意撩人闹交系咪？好啦，讲到呢个新冠肺炎咧，全球感染都超过200万人啦，夺去咧超过120万人嘅性命，咁疫症迅速扩散去到咧210个国家同地区。早前咧系严厉抨击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以中国为中心，以致咧未妥善应对疫情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前日咧就一如预告啦，就宣布咧暂停美国对世卫嘅资助，就话要查明世卫失责嘅情况。咁美国亦都有国会议员咧，正系筹划调查世卫同中国是否需要就疫情扩散咧系负责咁话噶。咁而特朗普前日咧就作出宣布嘅时候咧，就指控呢个世卫啦喺中国传出 疫情之初咧就未有彻底调查，就宣扬中国隐瞒疫情嘅假资讯，就将咧政治正确置于救命措施之上，以致咧错失喺源头堵截病毒，错失只造成少数人死亡嘅机会，令疫情扩散至现状。咁啊，由于世卫系冇及时分享疫情信息。冇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又冇及时咧宣布全球大流行，就未有履行咧基本责任，必须为此负责。咁佢指咧，美国将会审查呢个世卫喺疫情中严重处理不当，以及咧隐瞒病毒散播上嘅角色。咁之后咧，先至考虑咧恢复呢一个嘅资助咁讲嘅。咁至于世卫总干事啊谭德赛咧喺社交网站回应咧就表示遗憾啦，佢指到咧世卫唯一工作集中喺拯救生命并且结束呢一场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而世卫嘅特使咧就不点名促请批评者应先致力打敗病毒之後咧，先至係再批評咁話噶。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啊。 好啦，跟住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頭條咧，就講到港澳中聯辦主任罕有咧齊遇國家安全為重啊。香港繼2014年爆發違法佔領行動之後咧，去年嘅反修例風波更加爆發激烈衝突，至今仍未平息。適逢昨日是第五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和澳門中聯辦主任都罕有齊齊發聲。樂慧玲在一段由團體攝製的宣傳短片中表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是不夠完善，不少香港人的國家安全觀念相對薄弱，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始終是突出短板，關鍵時刻就會成為致命的隱患，強調香港要盡快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不能夠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他就說了，國家是香港的抵禦風浪、戰勝挑戰的最大底氣，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又說了，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對於任何危及香港法治根本的行為應該是零容忍，但是去年6月發生的港獨、黑暴等等的犯罪行為，導致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遭受極大的衝擊，嚴重破壞香港安定繁榮。他就說了，香港應該以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啟動的啟動、該執行的執行，強調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關、人人有責。這個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好，再看看來自信報方面的報導，講到就是一個叫做數碼貨幣。內文也都提到，上年10月退休的金融管理局前總裁陳德霖有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及就是近年美國保護主義抬頭，也都不利於全球貿易發展，故此就是倡議區內四個的貿易關係密切地區，包括中國、香港、日本和南韓，以本幣即是當地地區的貨幣支持的推出一個叫做區域數碼貨幣，提升支付效率。他建議私營機構推出籌建該系統和平台，並且由政府以及央行提供支持，解決貿易支付所面對的痛點，包括就是匯率風險、需時較長、資訊不透明以及就手續費高昂等等的問題。由於倡議的系統涉及四個的地區本幣，陳德霖表示業界可以考慮按住各个地区的贸易重要性、政府财政的实力、经济能力，以及就参考特别提款权 SDR 等等的方式，为人民币、港元、日元和韩元给予一个适当的权重，组成一个篮子的数码货币。权重可以就是每一年都检讨一次，用户亦都要百分百就按比重支付等值的资金，即是储备金支持数码货币。储备金由可靠的一个托管机构，例如就是建构数码货币的当地大型银行或者就是相关的央行保管，提高这个安全性。电子钱包就可以作为一个跨境的支付用途。好了，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呢？原来他就说源自上年11月中日韩代表会面，希望呢今年以三个经济体为首签订一些贸易协议的框架。他说到现在虽然受到疫情就影响，但反而多了思考去到怎样可以促进这个区内的贸易，所以就会有一个这样的 概念出咗嚟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社会福利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黎清文。 这个抗疫心理资源库呢就是因应呢即是最近我想这几个月的真是新冠病毒的疫情呢，咁我哋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服务科呢的团队呢就制作了呢即是大概52份资料的，咁呢就摆咗喺我哋个网页里面嘅，咁呢就市民都好容易会睇到嘅。咁嗰个资源库呢其实主要呢就係俾公众人士啦，或者係接受緊家居检疫人士啦，同埋或者接受緊中心检疫人士。咁而每一个项目里面呢其实呢我哋都分咗呢有俾家长嘅资料啦，俾青少年嘅资料啦，俾成年人嘅资料啦，同埋最重要呢就俾长者嘅资料嘅。我哋嗰个影片里面有一个呢就係叫做儿童心理急救箱嘅。俾幼儿同埋家长嘅抗疫心理急救箱呢就好简单嘅啫，就係家长呢可以呢搵一啲现成嘅玩具啦，同佢哋做一个好似呢病人同埋医生咁嘅活动啦。咁小朋友呢透过呢拯救一个洋娃娃呢，家长就可以了解呢细路仔嗰个情绪世界同埋自我感觉。因为每个细路仔呢我哋都有唔同嘅反应嘅，讲真。咁有时呢有啲细路仔呢可能觉得自己呢冇乜嘢嘅，但有啲呢可能呢又唔多唔少呢都有啲焦虑，但係呢你又咁问佢嘅时候呢佢哋可能未必讲得到咁清楚。咁但係如果我哋透过呢个咁嘅游戏呢，当嗰个公仔呢係一个病人咁样，咁然后呢我哋问呢个公仔其实有啲咩感觉㗎，咁小朋友透过呢个投射呢，家长就了解多啲我哋个小朋友嘅情绪世界。嗰个小朋友可能话你唔使驚啊，爸爸妈妈喺身边啊，咁样佢哋好锡你㗎。咁我哋咪知道个小朋友其实佢嗰个自我感觉啊，同埋佢嗰个情绪世界都好安全咯。咁相反呢，就如果话小朋友呢投射咗出嚟嘅时候话你好惨啊，你身边呢好多危险㗎，咁样。咁呢个时候呢家长呢就可以话唔係喎，你睇下其实呢佢身边呢有边个帮緊佢喎。咁我諗呢就好似一个真係呢家长同小朋友做一个游戏治疗咁样。加喺呢个疫情嘅时间上呢，家长同小朋友多啲时间喺屋企嘅时候呢，可以呢即係慢慢去玩下，或者係慢慢呢制作呢啲玩具啊，自制嘅里面呢有啲资料呢教到呢家长可以点样制作呢啲咁嘅玩具啊，同埋嗰个玩嘅过程嘅。咁呢长者呢其实介绍一个叫做全身放松法啦。咁呢个呢就係我哋上载咗嘅一个短片嚟嘅。我哋呢用我哋个身体呢减低个精神压力。咁呢个五分钟嘅短片呢其实呢就可以呢帮到呢就长者啦，或者系咧其他即系有需要嘅人士咧，由个身体里边咧，因为佢示范嘅，系慢慢跟住去做咧，咁其实咧你就可以咧觉得咧放松咗嘅。如果你系咧比较觉得焦虑嘅时候咧，你做呢个全身放松法咧，咁咧你又可以咧即系回复翻去舒心区域。咁呢个咧我谂咧长者咧都同大家真系翻工啊，或者即系平时喺屋企嘅人士咧都可以咧即系好好咁练习下咯，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天呢一首新歌呢，佢就係用英语去演绎啦。唱英文歌呢完全难唔到佢呀，因为唱歌佢嘅唱功同埋咬字都係咁正呀。Janice 艳逸格。走嘅咧就系 EDM 路线啊，非常之新潮有型，更加咧跳埋舞添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啊 ，Janice Yam 严艺格嘅 Please Don't Cr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早上8:57嘅时间啦，抗疫 hashtag 梗系揾阿华梅姐出场啦。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同埋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我哋讲到咧要抗疫啦，喺呢个过程入边咧都辛苦过嘅，辛苦过啲咩咧？就系辛苦过一齐去争取嗰啲，或者系为自己屋企咧去频扑嗰啲咧，资源啊，譬如咧你嗰啲酒精搓手液啊，又或者清洁用品啦、又或者咧口罩，有冇扑过口罩呢？ 梗系有啦，打攞咁揾啊，有段时间。 而家开始啦，除咗话咧多咗有我哋咧，头先我听到讲话嗰啲咩本地生产线嘅口罩啊，系咪？除咗呢啲之外呢，亦都咧真系多咗啦，好多街坊啦，自己咧攞翻部衣车出嚟啦，自己去车口罩啊！ 哦，我都识得朋友咁做喎、 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但系我想问咧，你自己识唔识得车衣嗰、那个缝纫嘅技术咧、 啊？我梗唔识啦。 系啦，私家车你识揸啦，系咪、啊？你有牌系咪？ 我有啊。 你个车牌就冇呢个车衣牌嘅，系咪、 啊？我冇衣车牌啊。 系啦，咁其实好多人咧都未必咧识得点样去用呢个嘅衣车。咁啊，原来咧坊间咧都真系咧有得教大家噶。嗱，记住呢个制衣业训练局。 制衣业训练局 系啊，佢咧有个网址啦，我讲一讲吓。 好啊。 CITA.org.hk 咁原来咧佢入边都有一啲咧好短期嘅，可能系三日啊啲咁样嘅，教你咧点样去使用个衣车，然之后咧去用衣车嚟到去缝纫自己嘅口罩，甚至乎喺呢个网站上边咧都有一啲嘅纸板啊，系咪叫做 吓？ 是啦，即是怎样去画那个的口罩图和抬出来、 那个帽是吗？ 是啊，大家可以自己做了。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是学习衣车缝口罩，不怕盲抢野生咬。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仍然都系封闭嘅，都系挤塞，龙尾啊排翻去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啊现时慢线就封闭啦。另外啦，近住希福道中慢线同样都系封闭，咁有车龙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去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只是近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快线有交通意外，暂时车多嘅，车多少少，经过朋友小心啦。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就车多。咁讲翻路面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百胜角路。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行山都系成队一齐行， 团体精神啊嘛。 我哋咧 MTS 虽然系一间身体弱学校。但我哋咧都做过一啲好有挑战性嘅嘢， 要努力完成，晒强自信心大咗。 我哋心里边有团火， 训练我哋嘅学生遇到困难嘅时候继续努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我是阿欧，我好喜欢喝奶茶的。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的奶茶呢，加一个好吃的早餐，就是一个最好的早上。当然要听实神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Ruby， 睇翻市况咧，隔晚美股要跌啊，道指咧跌445点啦，咁啊睇到港股 ADR 都要跌啊，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你点去分析呢？ 其实见到港股咧，因为之前咧升得比较多啲啦，咁见到由低位嘅时候咧，喺21,100几点啦，升到去咧即系接近24,500呢啲嘅位置噶啦。咁但系其实你见到咧喺条50天线啦，甚至你话响之前嘅裂口啦，个顶部啦24,600啊，黄金比率0.5倍呢度咧，即系多个阻力嘅。咁所以见到咧，其实即系港股咧，亦都系一个反弹浪中咧，而家开始系有少少回吐嘅。咁不过咧，相信咧都系一啲嘅正常嘅现象。咁即係大家又未必至於話咁擔心係咪真係見頂呢，咁未來仲要睇緊啲經濟數據啦，內地嘅政策方面啦會係點樣啦，咁所以可能即係港股而家呢幾日呢即係短線仲有少少調整嘅都唔出奇嘅。 今日呢就陳女士就問隻華夏滬深300咁3188，咁買入價呢就都係52周個高位嚟㗎，大概48元，咁現價就係42元啦。想問下 Ruby 啦，短期操作應該會係點呢，咁係咪時候勾一注再做一啲止蝕止賺嘅部署呢？ 其實見到48元都真係喺一成年嘅高位度買入嘅，你話短線會唔會有機會上到去呢？可能仲需要少少時間啊。咁3188咧，即係同 A50唔同啦，佢覆蓋比較全面啲嘅，即係無論新經濟啊、工業股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內地方面咧，即係都慢慢開始復工復市啦，慢慢經濟其實都開始回復翻穩定嘅啦。咁所以對於3188嚟講咧，即係都有支持嘅，不过咧即系仲需要时间啦。咁你话而家佢去到呢一个位置咧，其实你见到佢十天线咧已经系啱啱升破咗20天线嘅啦。咁见到股价系开始回稳翻嘅啦。咁我觉得可以再持有住先嘅。如果你话止蚀嘅话咧，可能睇到去即系之前个低位啦，38.9啦。咁你话佢可以挑战到48元就可能难啲，可能先睇嘅45元，啱啱穿过咗条50天线喺45呢啲嘅位置，睇可唔可以呢个位置成为目标价啦。咁又暂时而家应唔应该再加呢，我觉得可以再睇定啲先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王丽国 Rub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经过啊。唔该 Ruby，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听过阿 O 咧同阿 Ruby 嘅分析咧，呢个财经走势之后咧，又系时候咧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加入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下个星期咧，阿小白，我哋都有好多嘅日子咧，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叫落个 booking。系同自己做个点唱， 咁就好啦。咁身边都有好多嘅朋友咧，系其实我哋都可能想同佢哋庆祝一下啦，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而家未必可以碰到面啊。咁可以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同佢哋讲翻声恭喜嘅说话，又或者可以咧，最重要系咩啊？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感谢我哋嘅医护人员啊。 哦，系啊，咁其实咧好似两样嘢都风马牛不相及咁，但其实又唔系嘅，即系透过一个嘅电话啦，喺呢一个大气电波当中。 中咧，除咗话系做一啲系你自己嘅私人点唱之外咧，亦都系表达一下咧，大家而家现时喺抗疫情况底下嗰个心声啊，都系无时无刻咧都系想为呢一个医护人员咧系打气嘅，因为佢哋真系嗰个辛劳啦，再加埋咧，其实都系用生命咧嚟到去做一个冒险咁样嘅。 系啦， 当然佢哋嘅工作咧，绝对要系需要喺一个咧即系完全相信咧，佢系要消毒啊，要有卫生啊等等嘅状况，佢哋都会做足嘅。咁但系始终喺一个属于高危啲嘅工作环境间，你要去为我哋去照料咧，都系要表达下我哋嘅感激啦，同埋要为佢哋打气。 嗯，咁所以咧，听众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吓18723888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咁可以预约定。下个星期啦，吓、 啊！喂，呢排咧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觉得嗰个市面嘅经济活动啦，都静落嚟啦， 差咗、 啊。尤其是咧，即系如果你本身做生意嘅朋友咧，就更加咧担忧啦。 嗯、 啊，唔知道咧喺呢个娱乐圈当中咧，都有好多一啲朋友系自己创业噶嘛。咁佢哋面对呢个情况，又或者本身嗰、那个即系创业之路啊，喺咁样嘅状况底下，有冇不一样嘅谂法咧？今朝早啦，星期四咧，呢、這个时候又系阿 O 嘅时候啦、 哦，一齐听下啦吓。 系啊，佢买通晒呢个星期四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系星期四，咁啊，创业 O to O 啊，电话旁边咧有梁嘉琪，嘉琪早晨。 早晨，大家好，多谢阿 O。 喂，唔好咁讲，唔好多谢字，我要多谢你先啦。荣升呢个老板娘、啊、就做呢、這个网店，就卖啲好靓嘅裙。见到你近排喺自己嘅 IG 咧，都 po 咗好多啦。咁啊，点解会有呢、這个做女性服装嘅一个生意谂起先？ 首先，好多谢你有留意我哋啲裙啦。咁我都觉得系好靓嘅。咁就係其實我不嬲都想學多樣嘢嘅，咁做生意其中一樣啦。咁其實之前都有嘗試做唔同嘅，即係想參與唔同嘅小生意，想學多一樣嘢，因為有啲覺得好似都係呢一行十幾年啦。咁好似除咗自己做緊嘅嘢之外咧，對於其他嘢咧冇乜認識咁樣。咁咁啱咧，喺上年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同我合作嘅呢一位香港設計師咧，咁就係一路咧都有同佢有合作嘅。咁譬如我都有借佢嗰啲裙啊，嗰啲咁樣啦。咁就覺得哇，好一拍即合喎、啊、嗰件事，即係我又好中意佢啲嘢。咁然後我亦都會諗啊，咁其實我都成日會需要有裙去 拍嘢又好啊， 係啊，係啦、啊。咁、啊、就覺得咦，咁不如出一啲自己中意嘅嘢，然後又想將呢樣嘢推介俾各位姊妹咁樣啦。因為我哋嘅裙嘅 cutting 咧，其實就好着重咧點樣去遮自己嘅缺點，就俾靚嘅優點人嚟睇嘅。譬如我哋嗰啲裙嘅 cutting 咧，就係會將佢設計得比較高腰一啲，咁就突出翻我條腰幼啲，然後咁可能好多女仔其實就可能未必想俾人見到佢某一啲部位，即係譬如呢度 pat pat 啊、大髀啊、小腿啊，咁就有啲唔想俾人睇到嘅地方，我哋就會遮咗佢咁樣嘅。咁我哋即主要 A 字裙啊、散字裙啊，咁樣就可以突出翻。即係譬如而家我哋有一班固定嘅客户，佢哋都係中意呢一樣嘢咁樣咯。 嗯，咁啊幾好喎，可以聚集到一班咧好似道者啊嚇，咁大家有共同呢一類群嘅研究啦，咁已经讲紧唔同嘅布料，以至唔同嘅图案，以至唔同嘅花纹，唔同嘅颜色，咁样可以俾大家穿搭得宜咁样吓 ，mix and match 咁样。 因为我哋都几多款，即系我哋都追求都会几多款俾大家拣嘅，同埋比较 colorful。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着衫系好可以令到一个人咧开心嘅。 嗯， 咁就即系虽然我自己有阵时可能私底下都会有阵时都会着素色啲，但系当我想自己心情好啲嘅时候咧，都会着 colorful 嘅嘢。所以我哋就想着重系呢样嘢咁样咯。 系一定会啦。咁啊，依家大家戴住口罩啊，心情难免低落噶啦。但系大家都知道，即系逆境总会过去嘅。咁啊，总会咧有一日系除低口罩相见时，梗系 着得花枝招展一啲colorful啲啦，大佬系咪先？依家冇得去旅行，你去有阵时啊，嗰啲网红啊，或者依家啲女仔好中意去啊唔同嘅地方去影相啊，即系你话呃 like 好啊，定还是真系哇，即系吸多啲唔同嘅 followers 好啊，都要起码条裙啊，啲衫都见得人啦、啊，咁样系嘛？ 就算着住口罩，我觉得都可以着得靓靓咁样，俾人哋即系俾人又好，俾自己又好，都可以有个好啲嘅心情咯。 系咪啊？嗯，咁啊，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听得到啊！好啦，问多啲关于啊呢个荣升老板娘啦、啊，咁啊做网店，你自己觉得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而喺过去嗰几个月咧，啊又令到你有啲咩学习呢？ 除咗就算网店啦，做任何生意最紧要系同客户之间保持一个好嘅关系，其实就系提供一个最好嘅服务俾佢哋啦。咁我哋都几着重同客户之间嘅交流嘅。咁譬如佢哋有任何嘅问题，我哋会尽量去回答佢哋啦。即系佢哋可能因为始终网店咧，佢哋系冇去见到实质嗰个货物。咁佢哋就會有好多 question 嘅，對於呢樣嘢，咁我哋都會盡量解答佢哋尺寸啊、質料上啊，或者佢哋有啲咩憂慮啊，即係嗰條裙，佢哋譬如有唔同嘅客户有唔同嘅顧慮嘅，即係佢哋想挺啲啊、透氣啲啊，咁我哋都會盡量解答佢哋嘅問題咯，同埋售後服務我哋都會盡量去滿足佢哋嘅。 哇！呢幾樣嘢咧，其實都幾難喎。嗱，頭先先講咗話，喂，要答客人嘅一啲問題啦。好多嘅網店咧都會 set 一啲咧 programming 啊，就係咧會自動回答客户嘅問題啦。咁當然可以得到一個即時性，但係咧嗰個獨特性或者個度身訂造去回答咧，始終又難啲。所以係咪24小時自己都有不断要同啲客户去沟通，以致你嘅员工啊，或者你旗下入边都有其他嘅小店员咧，都真系喺网上边咧同啊嗰啲客户去即时要沟通翻。因为咧我自己都有网购嘅一个经验啦，买嘢咧如果你问完问题咧，个零两个钟唔复咧，你就会谂住去另一间网店去买噶啦嘛。咁你话呢啲系买嘢人嘅一个心态啊、需格又好，点都好啦。咁但系咪真系要跟到好贴嘅咧？ 这个我哋坦白讲，暂时未做到可以你头先所讲嗰个时间性嘅， 系咪啊？ 因为系啦，我哋就系因为尽量唔想 set 一啲 program 嘅答案俾大家，咁我哋都会想真系亲身去逐个咁样去回复嘅时候咧，就喺時間性上面未必做到個零兩個鐘頭可以覆，但我哋盡量都會最快咁樣去覆大家，尤其是近呢一兩次啦，咁就好多謝大家非常之支持啦。咁嗰個留言嘅數目咧，係比我哋之前嘅預計咧，其實係有啲誇張嘅。咁所以首先我非常多謝大家好捧場之餘咧，我哋都有不斷強調就係唔好意思，我哋真係比較。因为小店的关系，我哋人手比较紧张，咁我哋就尽量会尽快去回复大家咯。咁亦都喺呢件事上面，我哋都最近都请咗 part time 嘅，即系都知大家呢段时间可能有啲人都会工作上有啲困难啦。咁我哋都会请翻即系大家有心嘅人，咁就即系。互惠互利啦，即系佢哋都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之余，我哋都的而且确系需要有好嘅员工去帮我哋做呢样嘢嘅。 梁家琪呢啲良心老板咧就特别多人支持嘅。头先我即刻揿入去你嗰个网店嗰度睇咧，喂，有啲男人都话买咁样，好明显就系为咗单单去支持你都要。如果揿入去再揿入去留言嗰啲，喂。男人嚟嘅，都话要买几条啊！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好明显就系支持你嘅一个理念啦。咁啊，即系讲紧开网店嘅理念啦。头先都讲咗啦，老板娘都话：喂，共度时间啦。平时都知道有啲员工依家啲失业率都高企啊。咁如果可以公司赚到钱之余，可以请多一两个 part time， 咁咪请下咯，何乐而不为咧？咁样系嘛？ 系啊，同埋都好多，就系有好多男 fans 系想支持呢个，都系我哋觉得 夹硬买。 又好在咧，佢哋就揾到一个位置就送俾女朋友咯。 系咁啊，好 啦。咁但系我哋都想希望满足到即系为咗答谢你之前，我哋都想做男装嘅。咁但系可惜我哋呢段时间就真系未可以行到呢一步，但系呢个会系我哋未来嘅。希望可以多一个选择俾大家咯。 好嘢，啲钱终于有地方使咯。 即我讲我自己，讲下笑啫。唔系咁，除咗讲笑，咁即系有阵时都即系支持下啦。咁啊，小店嘅经营真系有难度嘅。头先都讲到好多啦。依家咧好多嘅店铺咧都吉咗出嚟啦，甚至乎好多业主都好肯去减租啦，咁样。咁所以有冇令到嘉琪谂住喂？其实如果疫症过去了，谂紧2020年嘅年尾度有冇机会开间实体店？ 哇！呢、這、一个我哋曾经有梦想过嘅，咁 系咪真系咁遥远啊？未至于梦想嘅， 就系你头先所讲嘅嘢啦。租金系真系一个最大最大嘅一个问题嚟嘅，即系我哋而家都会个价格其实我哋真系唔高嘅，因为我哋都系尽量希望可以储一班熟悉我哋嘅客先啦，欣赏我哋嘅客先啦。咁我哋个价格系属于低嘅。咁如果我哋以翻呢样嘢去开一间实体店嘅话咧，的而且确系有一个难度嘅。咁我觉得除非同埋，因为我哋始终个数量唔多啊嘛。咁我覺得除非去到我哋第日真係可以有一定程度上一個規模嘅時候，咁先至可以計得掂呢一條數囉。喺香港真係比較有少少困難，呢、這個亦都係點解我哋當初就決定不如我哋就一步一步嚟由網店開始囉。 嗯，咁啊啱啊。 我覺得困難，但係呢個係依然係喺我哋個腦裡面嘅。 系 呢、這个希望可以有一日去做到嘅， 咁祝福你哋可以做得到啦。嗱、最后啦，呢、這个环节就系叫创业 O to O 啦，咁都想鼓励下一啲年轻人去创业啦。虽然今个年头咧，香港系难过少少嘅，但系再难过咧都会过去嘅咁样。咁啊，有冇啲创业嘅心得可以鼓励下旁边一啲年轻人咧去谂住创业嘅每一位咧？ 我觉得就好似头先阿 O 讲咧，有危有机啦。咁喺呢一段时间咧，其实调翻转，大家就多咗喺网上面消费，或者多咗喺网上面浏览唔同嘅嘢啦。咁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系想创业嘅话，小事由都嘅话，的而且确系可以尝试喺网上面开始嘅。咁而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大趋势嚟嘅。咁都系老土啲讲句，我觉得冇嘢系唔得咯。即系如果大家系更幸福，就如果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去做嘅话，其实件事又唔系大家想象中咁难嘅。而其实每一次嘅创业或者做每一件事，其实都预咗一定系会有唔同嘅挑战同埋难关，但系其实如果目标清晰嘅话，其实系总会解决到，同埋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咯。 嗯，同埋你喺圈中又广结善缘咧，你都知道你啲友情牌系好多噶啦，只要稍微碌一碌啊，好多嗰啲大哥大姐都愿意帮你咧去着一着你啲 product 啦，系咪先？咁啊，祝福 系 啊，祝福梁嘉琪嘅生意大展宏图啊吓，生意赚到盆满钵满，咁啊再开实体店唔系一个梦想，系一个咧真系会发生嘅事啊吓，咁啊，今个早上咧多谢晒你嘅分享，多谢你， 多谢 你 ，thank you， 拜拜。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我叫细锦晴啦，系一个田径短跑嘅运动员啦，而家系香港嘅青年排名系头十名以内。咁上年都好彩，成为呢个青年 U20 嘅职业队嘅一份子，同队友喺呢个全国青年运动会度打破咗香港青年嘅40/100米同埋40/200米接力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晨光追踪31。 好啦，九点半前啦，呢一度咧系我系鹏仔程振鹏，就打个电话俾佢，佢系罗启新 Cousin， 早晨，星期四晚嘅港台电视31嘅节目咧，要交俾你介绍下啦。 系啊，咁啊嗱，喂，咁就除咗咧，我哋通常一介绍咧就话8点开始啊，系咪？咁但系咧都提提你啦，凡仔，因为夜晚7:30你有个铿锵40年啊得奖作品精选啊， 系系系。 系啊，咁如果你 重温一下， 冇错啦。咁啊，啲得奖作品可以重温下啦。咁佢好多时都会睇到一啲咧，啊，以前嘅香港发生嘅事啊，咁样。 系啊， 咁 啊， 去到呢个八点钟啦。 我想讲咧，睇呢一个嘅铿锵集嘅重温咧，有一个咧要留意咧，就系你唔使惊话自己睇睇下，哎呀，点会咁噶？啲系好似旧时咁样嘅，喺个角落嗰度咧，个头顶个角落嗰度咧。应该是右上角那里呢都会提我的。 哦。 我有一次就差点误会了跟着望一望哦原来他提我这个是精选来的。 是。有阵时睇咗个电视画面细咗咧，你又系坏咗啊！唔紧要，原来系以前嘅个画面又唔系咁高清嘅。 系啊， 系啊。咁啊，跟住去到呢个晚上八点啦，以事论事都有《基本法》颁布三十周年系列。 哦。 咁咧，今次嘅题目咧叫变与不变，因为我觉得咧就好得意嘅，其实都唔知系变定冇变嘅，好似啲老婆话老公咁，你变咗心啦。我冇变过，由头到尾都系咁。 咁即系代表咩啊？开初嘅时候唔系咁爱佢啊？ 唔系，即系代表你睇下你点睇咯。 哦， 同埋边个讲咯？系啊，咁啊，就系呢个礼拜系冇得避噶啦。嗰个是非啊， 系啊， 即系港澳办同埋中联办咧，咁啊同日发稿咧就谴责立法会内务委员会。 个选举搞咁耐， 选举搞咁耐吓， 系啦， 就直指阿郭荣亨嘅咁样。 系咁，我哋又可以，莫非今晚嘅议事论事都会有啲铁证如山嘅内容？ 唔知，同埋有一样嘢咧，你知咧，即系港澳办话佢咩啊？公务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系 咁、那个问题就系、是、香港系一条罪嚟噶嘛？ 咩事啊？ 系咪呢？条系一条罪嚟噶嘛？系告嘅刑事罪行嚟噶嘛？ 可以， 但系可能人哋系讲紧形容词咧。 形容 嗱，佢系公职人员啦，佢个行为系失咗当噶嘛？ 唉，咁呢啲系无谓，我同你嚟到拗啦，系咪？我哋睇下呢个议事论事，佢哋当中咧可能都问翻啲主人翁佢哋自己嗰啲睇法好过啦吓。 冇错，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啊，咁又揾个中医咧，同大家讲下啦吓。 系 呢排咧，大家困咗屋企啊，少咗外出啦，会唔会咧？即系嗰啲唔能够行气活血啊？ 哦，静得滞， 冇错， 冇乜喐动个身体，会唔会咧？定系还是呢排偷偷鸡咁样自己走咗出街啦吓？复活节假期之前已经。啊！ 即系冇办法啦吓、啊，有啲人咧个身体已经开始出现通处膨胀啊， 系 真系阴功啊！ 尤其是个肚腩啦，应该系咪？ 系啊，真系咁坐喺度咯，睇咯。咁你 喺室内，你室内都可以有做运动嘅方法嘅。 唔系，但系嗰个感觉咧，做下咧，你就想坐低噶啦。 咁样啊？ 系啊。 好，咁啊，睇下中医师系中医师帮我哋，唔系健身师帮我哋。 系啊。睇下啲经络啊吓，打通啲经络先。咁跟住去到咧呢个九点半咧就有周游列车啦。今次咧就去讲到南非啊，系啦。咁南非咧佢会上去一个咧就系最奢华啱你啦吓，一个火车叫做非洲之傲啊。 哇！ 你一听就知 非洲之星 入场费好贵啦，系咪先？ 佢系好个装潢好豪华定系咩咧？ 似样样都劲啊，食嘅又豪华，咩都豪华，系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去到边度咧？去到约翰内斯堡， 系 有一队咧叫做女同志足球队、哦。咦？咁可以介绍？ 即系比起女子足球队，仲多一个特色。 系啊，好 man 嘅，可能 man 过啲 man 添啊， 咁又未必。 系啊，咁样咁希望咧可以藉住踢足球消除歧视。 好，咁我哋留意住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呢啲节目啦，唔该晒罗启新嘅介绍吓， 拜拜 先，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号开考。如果疫情恶化令到考试暂停，将会安排在5月22号或者6月11号开考。 如果文凭试最终要取消，就会按考生校内成绩以及所属学校过往文凭试的表现评估考生的成绩。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最终因应疫情未能够开考全港文凭试，将会以考生校内成绩作评估，将会参考校内全级的不同测验。由于每间学校的做法有不同，考评局亦都会以每间学校以往的文凭试成绩来评估考生的表现。苏国生提醒考生，如果身体不适就不要勉强来考试。成绩评估会由以往最高的第四级上调至第五级。美国过去一日新增2569人死于新型肺炎，数字创单日新高。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字，美国超过630,000人感染新型肺炎，28,000几人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当地的新型肺炎疫情高峰期已过，形容消息令人振奋。他会在当地星期四公布重启经济活动的新准则。另外，特朗普公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助之后，有白宫高级官员透露，美方会将原定拨款给世卫的$4亿重新分配到红十字会等其他援助组织。美国国会的共和党成员计划自行就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新型肺炎爆发进行独立调查。美国传媒报道，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领导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将会对病毒源头以及世卫对疫情所作的反应进行广泛审查。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说，约翰逊联同多名参议员今个星期二已经去信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要求对方提供资料解释世卫为何对疫情反应缓慢。报道又引述约翰逊一名助理指，参议院将会就事件举行听证会，调查范围亦都包括查测美国本身的战略储备用品何以未能够在疫情爆发之前有更好的准备，以及为何很多药物和医疗用品都在海外制造和生产。南韩国会议员选举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举行，执政的共同民主党预计可以连同其他周边盟友政党合共在300个议席之中取得180席，是自1987年南韩民主化之后首次有政党阵营占据国会1/3议席，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就获得103席。韩联社报道，今次选举投票率超过66%，是28年来最高。报道形容民众普遍认同总统文在寅应对疫情的措施，令到执政党在选举中大胜。根据南韩国会规例，取得1/3议席的政党可以单独处理法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5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61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2，升4.2；阿里巴巴201.2，升3.3；友邦保险69.7，跌5.5；中国平安75.85，跌9.5；汇丰控股39.45，跌1.15；中国移动60.1，跌8；安踏体育62.95，升1.3；融创中国33.5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1，瑞士法郎0.967，澳元0.631。 加元 1.412， 新西兰元 0.597， 人民币 7.073， 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291 点，跌258点，港金现价报 15,880 元，是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6.45 美元，卖出 1718.1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屯门公路，较早前出九龙方向的近住屯门的小榄转车站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的慢线，同埋都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的中慢线仍然封闭的。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了映月台就在油站对出的，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过了映月台在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货仓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着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江乐道西天桥水街方向中环，和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九点三十九，啱啱转咗九点四十分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咁啊，小白，我哋余下落嚟少少嘅时间咧，就要先咧揾埋啊。封烟主持啊，朱海婷出嚟先啦 吓，系啊，揾咗啦，朱海婷，系 早晨，彭仔、小白，各位晨光听众继续喺度啊， 系啦，咁我哋继续咧就享乐一下先。 幻想下自己点样欢乐化先， 好紧要 啊！ 呢、 這个都唔使幻想嘅，都可以咧系亲身去到感受嘅、哦。因为咧，我记得咧，即系我讲几个主题咧，好似讲花呢一环咧，都几多爱花之人咧，有几多共鸣噶、哦。尤其是有阵时摆啲相出嚟，譬如晨光啊、二台嘅 Facebook 啊、嗯，或者我自己啲啲 page 咧，啲、人都好中意啊。嗱、嗯，咁、我记得咧上个月咧就提大家啦，哎呀，唔好得睇樱花啊嘛，自己种咗啦，系咪喺屋企？好啦，屋企嗰盆都谢咗啦。 即 已经个花期都已经完啦。咁上次就介绍过大家，诶，会唔会谂过去即系中环啊呢一个嘅香港公园睇绣球啦？咁、我都听讲啲朋友都去咗咧，都非常之靓，我影啲相翻嚟。好啦，咁啊，三月份绣球樱花盛开嘅季节啊，甚至乎我哋香港嘅区花呢、這个杨紫荆啊，咁都已经即系开到好盛开嘅时候，咁都开始落幕嘅时候啦。好啦，咁我哋咧下一 round 咯，踏入四月又睇啲咩花好咧？其实大家真系要用心去细味一下咧，嗱，除咗小白同我啊喺行山嘅时候会发现，真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唔同品种嘅花啊，啲树木啊都好靓之外咧，基本上咧我哋系每一个季节啦，每一个月份其实都可以搵啲主题花嘅、 真系。 嗱，咁今次咧四月咧我就会介绍咧就系呢个嘅杜鹃啦。 杜鹃花， 无论系杜鹃啦，同埋另外一只勒杜鹃啦，都系咧一个盛开嘅时候，你分唔分到两只嘅分别啊？ 我分唔到 杜鹃同咩 多咗一个字，多咗一个字，冇错，小朋友你答啱咗嘅， 好嘢，有一分。 杜鹃花咧，我哋其实真系好容易睇到嘅、其实一般嘅一啲公园啊，可能啲屋苑嘅公园啊，杜鹃花我觉得咧，佢系一个好慷慨嘅花嚟嘅、因为一开春咧就一大丛啦，譬如好似你以前睇樱花，你会觉得哎呀，我哋要好小心去 take care 呢个花，系比较系要小心去处理啊，悉心照料噶嘛。但系杜鹃咧，我觉得好大方嘅、一开咧系成丛。成个花圃咧都会系个量系非常之多嘅，同埋你会记得啦，杜鹃有好多色啦，有粉红啦，有橙红啦，有紫红啦，有一啲系白白地色都有噶嘛，基本上系即系好大嘅量去俾你欣赏 嘅咯。其实咧粉红色嘅杜鹃花咧，我喺山头嗰度都见过，离远睇嘅时候咧，即系有几棵，我真系以为做咩个山头会有几棵樱花树喺度咁靓嘅咧？ 系啊， 行近啲先知杜鹃。 香港睇嘅杜鹃咧就大咗啲嘅，即系我哋一般真系喺公园啲花丛你会见到噶啦。咁、如果头先小白讲嘅细嘅杜鹃咧，山杜鹃咧，哇，其实要讲翻日本嗬，好曲挂住啊。基本上我旧年四月咧都去咗日本嘅一个地方，福冈嘅一个温泉区咧，系成个山头咧都系一重重嘅，好似啲杜鹃嘅波波咁样咧，系彩色，真系成个山头都系好靓嘅。唔紧要，唔好怀念我哋睇过嘅嘢，我哋去揾啲今年要睇嘅嘢。我哋。要在香港都繼續找杜鵑睇，其實有很多地方了。 我想打個岔呢，就是如果講話欣賞杜鵑花呢，可能聽眾呢都會聯想到就禮賓府。 哦， 系咪啊？原来其实每年礼宾府咧，而家呢一个时节咧，又或者系应该其实上个月咧，三月咧就开放呢一个礼宾府咧，俾啲市民入去睇呢个杜鹃花嘅。咁、但系咧，上个月其实我哋都喺疫情当中啦。咁咧，林郑月娥女士咧，其实都叫做应咗大家嗰个雅兴噶。原来政府咧系拍咗啊！佢叫人拍低咗嗰個禮賓府嗰個杜鵑花嗰啲嘅狀況咧，即係好似而家由我哋嘅攝影師帶大家睇下今年嘅杜鵑花係禮賓府開成點 咩咁。媒介擺出嚟咧， 咪就係擺喺呢個政府網頁咯。 哦，咁大家今年實地唔會去都睇，咁都可以考慮下咯。 係啦，咁再唔係咧，就喺特首佢上載咗呢一條短片咧，喺佢嘅社交網站嘅。係啦，係有冇 at 啊？有冇 friend 咗啊？林鄭月娥嘅 Facebook 啊，係啦， 好，你哋自己去啦嚇，係 啊， 佢啊咁樣睇啦， 係啦，佢喺個 Facebook 有一睇噶啦，而家。 你同樣講咧，今年都有啲可惜咧，就係、是、受住呢個疫情影響咧。其實往年咧，呢、這個加道里農場咧，同佢哋都有個植物園噶嘛，叫 Botanic Garden， 唔係淨係外國先有 Botanic Garden 噶、香港都有幾個噶嘛。其實以往都開放，又係咧三月都有櫻花睇嘅，不過今年咧都因為受住疫情影響就關閉咗、不過唔緊要，我哋揾啲繼續係免費、繼續係開放嘅，大家可以揾到嘅。例如原來咧喺都係算係市區當中啦，呢、這個馬鞍山公園咧，三月中 至四月咧，都係好多杜鵑睇嘅喎，都有好多個杜鵑嘅花圃，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另外啦，除咗杜鵑之外，我就講勒杜鵑嘅分別係乜嘢咧？其實勒杜鵑咧就係屬於咧嗰種係攣藤啊藤類嘅植物嚟嘅，即係話杜鵑花係喺個花圃，但勒杜鵑就往往咧喺啲泥巴嗰度啦，或者你有啲行人隧道，咁其實總之有一啲石嘅 棍 俾佢可以咧攀附上去咧，就可以做到一個花道嘅效果嘅。咁同埋勒杜鵑，你會睇到佢花咧個顏色一樣鮮豔，但永遠就係好似一個。亦都係好大範圍地係覆蓋住一啲嘅一啲嘅柱咁樣咯。 佢令我諗起咧，攞嚟形容人，唔知啱唔啱嘅咧？ 點解咧？ 啊，冇有啲人會自力更生，即係自食其力。咁但有啲人就鍾意攀附。 哇，你唔係用攀龙附凤咁夸张。 即係杜鵑都俾到位咗你入喎。 我亂咁諗啫。 好好啊，呢一个呢，如果啲小 鲜花佢哋自己係无罪嘅。佢无辜嘅。 好叻啊。 我亂咁諗啫。 嗱，又係市区亦都有一个介绍喎。但原来呢，你唔好睇呢个叫圆洲村啊。係一个公园啦，咪一个嘅，即係我哋话係一个 公 屋啦。但係其實咧，佢屋苑嘅公園入邊咧，都成近年都成咗名啊，因為係隱藏咗一條咧勒杜鵑花嘅隧道啊。係 啊， 就頭先講啦，好似一個行人嘅即係散步嘅位置啦。不過因為兩旁咧做咗啲好似圓形嘅拱門嗰啲嘅柱啊，咁就俾啲勒杜鵑咧係生長咗啊，一路依附咗啊，成30米長嘅。如果佢盛開嘅時候， 咁好似一個盛載咗好多花嘅一個圓拱形走廊咯。 係啊。你真的要呢個女士們應該要去打下卡啦， 影結婚相都得喎。 最好嘅呢個圓洲街嘅圓洲村啊，但係大家又係啦，分散人流嚇，唔好聚集喺同一個時間去。 係知道。 同樣地咧，另外喺深水埗區咧，亦都係南昌公園，大家都知道啦嚇。 呢個係咪之前你阿歐啊都有提過？有嗰啲黃色小花開好多嘅 黃花風鈴木啊。 黃花黃花風鈴啊，都係好靚嘅。另外一個即係市區嘅賞花嘅打卡熱點咯。 系，呢、這个就系较早前已经有提及过添啦。 系啊，另外如果你送多个关于花嘅好重要嘅小资讯啦，咁原来咧有一次咧，我就喺公园度睇花啦，我就去呢个西九嘅公园。其实而家每一棵树咧都有佢嘅身份证噶嘛，系咪？佢会挂咗个牌啦，讲佢嘅花名啦，同埋咧会有个 QR code 噶。好啦，咁我一次咧，我女就妈咪妈咪，我想 scan 啊，我想睇多啲个花嘅资料咁样啦。原来一 scan 咧就唔系净系睇嗰棵花嘅资料，其实而家有个好好嘅 apps 咧，一 scan 咧就系叫做 Discover Tree 啊，即系真系手机嘅 apps 啊。咁其实都系喺西九龙嗰个文化区嗰度，我相信系由嗰度牵引出嚟嘅。因为成个系佢哋嘅园区，跟住个 apps 咧，仲有一个环节就系叫 Discover Tree。咁其实就好好睇地咧，你会睇到咧有一个嘅其中一个 part 咧系关于树木嘅。咁你可以喺入边咧，就佢系用名去排列啦，即系英文嘅即系英文字母去排列啦。咁就有佢哋园区所有嘅树木同埋花朵嘅排列啦，同埋你一揿入去咧，好详尽嘅花嘅资料啊！ 哇，系有呢啲咁嘅资料库啊！ 系啊，其实你仲要而家原来喺手机就随时揿到咯吓。譬如我见到嗰棵花啊，叫做红花银叶树嘅咁，咁啊即刻揿入去写一个名落去咯，就话到俾你知佢嘅花期系几多月至几多月啦，果实嘅期又系几多月至几多月啦，佢系属于乜嘢类啊，个属名啦，个科名啦，或者常见嘅，佢哋又唔自私嘅，唔系净系我哋呢个园区种咗嘅，佢会话俾你知喺香港咧，仲有啲乜嘢嘅地方可以睇到呢一只花嘅。咁我觉得啲小朋友。除了影相好靚靚同埋靚之外，得個靚字之外咧，你會唔會都可以對一啲植物多啲嘅認識咧？其實真係要學嘢，隨時隨地都可以學到啊！ 即係唔一定要喺課堂上面啊，嗬？ 係啊，例如我哋原來哇，可以睇到好靚嘅山茶花啊，跟住譬如我嗰日明明睇到呢隻花好得意喎，白白地色，又有啲似櫻花，又有啲似桃花啊！原來我哋抄翻其實叫咩名啊？咁都真係增加到好多知識啊！可以 即係大人細路都學到嘢啦。 系头先我讲只花就叫野蔷薇啊，原来系即系咁多啲花嘅种类，我哋真系识得太皮毛啦。 系啊，有成认错花咧，我自己 有啲咁样嘅空间咧，俾我哋去学习咧，咁大家要好好咁样把握住啦吓。喂，咁啊，唔该晒朱海婷又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咧喺日常生活啊，喺街上甚至乎都已经可以学多咗。 系啊， 啲自 然知识我哋身边嘅靓嘢，其实都有好多大家可以发挥到噶，可以搵到噶。 咁啊，下个星期。 期又再找你，又再跟我们讲多另外一些的享乐的事件啦。 是，知道。 唔该晒朱海婷， 拜 拜。 拜 拜。 I hear you calling out my name. I love the sound,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me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me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You know you are my favorite fantasy. A fatal love song. See the color in your face. It makes me smile. It makes me shake. I see the shadow in my brain. And I like its look. And I like its shape.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I wanna hold ya,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me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me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You know you are my favorite fantasy. A fatal love song. 朱海婷都跟我们欣赏花了，所以在歌曲选择上都选择这一首的外语作品都是跟花有关的，是野花，是 Wildflower。 唱歌的朋友是 5 Seconds of Summer， 五秒夏天， 想不想？ 想。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电话旁边呢我哋接通咗听众呢係阿 Joanne 㗎。 Joanne， 早晨。 早晨 Joanne。 欢迎你，欢迎你。是咁啊，今天啊想做点唱方面呢都有几样想表达喎，嗬。不如先讲咗就係、是、家庭成员有人生日係咪？ 係啊，我儿生仔。 系， 佢系啱啱十二号九岁生日。 哦，九岁，哇、即系呢个九岁嘅阶段啊，过去呢两个零三个月啊，唔使翻学，会唔会好难照顾啊？ 哦，因为 知唔知佢屋企人？ 妹妹啦，咁、妹妹都有时 home office 嘅。 嗯， 咁屋企亦都会做一啲视像教学咯，学校嗰边。 系、诶，咁啊，你系姨妈？ 我系姨妈，系啊。 阿姨妈有冇点样去帮下手？使唔使帮下手凑下呢个外甥啊？ 唔使啊，佢哋自己搞得掂啊。同埋我住得太远啦，我住平洲啊。 系，咁啊，喂，有冇兴唔兴用下视像通讯咁样啊？你哋？我家庭成員之間， 電話多啲反而 係咯， 電話方便啲。 我都係喎，哇，係咪我呢啲老老土土咧？真係，即係我又唔中意，我唔中意你。如果有人突然之間咧撳個視像嚟同我通話咧，我會熄 我会揿停嘅 stop 咗，然之后跟住电话打翻，喂你咩事啊？ 如果屋企人嘅就 OK 咯，朋友好 odd 嘅， 唔系啊，我屋企人我都 系咩？ 我都 no 嘅， 咪睇下有冇化妆咯，化好妆咪 OK 咯。 我明点解 个样靓女啲 OK 啊？ 因为我会介意紧，或者我会考虑多一样嘢，就系我嗰个背景系啲乜嘢地方 啊？系啊系啊，可能啱啱系洗手间， 又或者附近啲人想唔想被见到啊？ 嗯， 啊，可能我多一个咁嘅考虑， 自己一个就方便啲啦。 系啊系啊，诶、啊，我真系好为人为人嘅， 你好好啊你，或者 你真系好好啊。 好啦，咁啊，除咗阿谦谦生日，谦谦生日快乐、嗯，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我会留翻俾你哋听嘅。 好，同埋学业，即系开翻学之后就学业进步啦。 一定要啊！ 除此之外， 因为依家三年班都几紧张，啲学 习系啊，好紧张。仲要而家真系冇得翻学咧，啲家长又再担心多啲啦。 好，咁但我知 道，佢哋可能想去临班。 哦，咁啊， 唔好食班住临班啦，不如 呢啲等留翻啲家长谂啦。阿做人有一啲咧，都好有意义嘅心声同埋说话，都想表达下嘅。我知道 系 边样先。 好，咁我开始啦。 好啊。 咁首先，我好开心可以喺晨光呢个长寿节目度发声啊！我由细细个愿望其实系想做 DJ 嘅。 诶，好啊，留个电话。 行仔咧，行仔你都系我由未结婚咧，听到我而家已经结咗婚七年啦。 唔奇啊，我都四分一世纪啦喺度。 所以真系好开心，你可以翻翻嚟晨光呢个家庭。之前你 多谢你接受我吓，多谢你接受我啊。 梗系接受你啦。 诶，好多人反对我嘅。 那些小數不要理他啦。 好啊，你繼續啊。 好，小白每天分享那些小故事真的很好聽。 多謝。 我有時候會錄低給我的兒孫仔聽。 哇，值得嗎？值得，當然值得啦。 好值得聽的，那些故事。 Okay, 好。 好了，我言歸正傳，首先想點唱給全世界的醫護人員。在這個2019年冠狀病毒全球疫情之下仍然緊守崗位。我相信身為香港人的我們應該都值得很自豪的。咁加油， 系冇错，完全同意。 咁补足翻我二孙仔谦谦生日啦，咁佢妹妹姊妹咧，咁就大家佢哋记住相亲相爱啊吓，啊妹妹锡哥哥多啲，哥哥又锡妹妹多啲。好，咁咧我本身屋企咧有一个家庭成员系一个堂狗嚟嘅，叫包包， 系 包包。 咁喺外协领养翻嚟嘅。咁早前喺西贡发生一件好不幸嘅事件啦，相信大家养宠物嘅朋友都知噶啦，咁我唔讲啦。咁要希望大家无下主人要注意自己嘅情绪，因为咁样系会直接影响到宠物嘅，你哋嘅情绪系会影响佢嘅。咁希望嗰两只狗狗唔好再受苦啦，一路好走。之后喺彩虹桥咧都会开开心心。 我都谂到彩虹桥啊。 系呢、這个大家有养宠物都会用呢个心嘅。 我嘅狗狗都喺彩虹桥 哦，系啊，好啊，应该会好开心，佢哋好快乐噶。好，咁祝平洲所有嘅人啦，同埋无瑕咧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咁跟住有两句说话咧，想提下大家嘅，系喺网络度 call 翻嚟嘅。一只狗狗行为嘅好与坏，主人要负上责无旁贷嘅责任。咁喺呢度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大家再忍耐多一阵，疫情好快就会过噶啦。 真系好啱做广播、啊，做 M 系咪噶？好，我留个电话俾你啊，彭仔。 留咗噶啦，睇下我搵唔搵你。 好好。 最后你又送俾我哋卢冠廷嘅果子系咪啊？我有少少时间听，听住一分钟啦，我哋睇下明天再搵个时间播个足版好嘛？好，多谢你， 多谢你，彭仔，多谢。 拜拜， 拜拜。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会见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过，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 咁啊，明天咧，我哋再揾个时间咧，同大家咧播一个竹板嘅果子啦。今日时间够晒， 听日再见，拜拜。